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属于4至5啊，咁啊，都有啲开始有啲灰蒙蒙嘅感觉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朝早都生效紧嘅。咁啊，早上咧亦都有白卷号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咧喺今日10月26号农历十月初二嘅时间咧，咁啊一齐去到努力工作啊！今日星期三嚟噶咯，一个星期我成日都觉得咧，最冇力噶或者最攰嘅时候咧，就系中间呢日。但系千祈唔好咁谂啊！有阵时我哋都会喺星期三嘅时候咧，系继续我哋嘅工作咧，忘记呢啲嘅疲倦，咁就好快去做完嘢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咧都要记住，其实喺我哋嘅生命入边，千祈唔好虚度我哋嘅时间。有阵时有啲朋友咧，一遇到挑战、一遇到难关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会畏缩啊，或者一遇到一啲艰难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会害怕。咁你记住，其实总系每一个人都系要面对好多嘅难关，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弱点。如果能够克服咗佢嘅话咧，咁你就会揾到属于你自己嘅一片天空。所以喺我哋自己嘅岗位上面啦，尽好我哋自己嘅能力用尽我哋嘅力量同智慧去到解决每一个嘅问题。咁我哋就可以做到好嘅成绩。一个人做到好嘅成绩，两个人做到好嘅成绩，就算一间公司遇到一大嘅难题，其实大家只要做好自己嘅本分呢，一样全部都可以迎刃而解，揾嚟嘅就係一个雨后嘅阳光啦。早上的时间，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 每次我看见你的脸，我便愿活多一亿一百年。情爱看你已不知几遍，然而又会想看多千遍。曾独在路上自关自不去，还幸你骤然出现，来用掉寂寞并改变一切，还为我教灰暗变做晴天，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明亮是你温馨。生惊喜遇到你，每次你扑进臂弯内，我便愿活多一亿一百载。热情抱你已不知几遍，仍是觉得你最可爱。曾独在路上在兜在转，曾亦觉倦和心乱，从来没预料能觅到温暖，还获你靠紧我共度甜酸，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明亮是你温馨的眼光，祈求日后天天准我到身旁，谁亦不可比你好看，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燃亮着我多么使我爽朗，原来尘俗那当中都心惊喜遇到你， 些清新雨后阳光，燃亮着我，多么使我爽朗。原来尘中那当中都有天堂，名字是你，我心一生记起。 许志安一首歌曲《雨后阳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世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五分的时间，外面22度的气温，强烈季风信号生效紧。揭揭报章的时间呢，咁见到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啊，咁公布了一个最新的全球大学学科的排名。当中呢就只有香港大学的教育科打入呢就相关学科的前十名。更加打进呢就是全球的第五名添，咁较上年就上升了一名。另外香港大学的临床与健康学科也都在世界大学学科排名第13位，比上年的20位呢就升了7位的、啊。还有呢就是清华大学临床与健康学科全球排名第5，也都较上年呢咁第7名上升多两级的。咁啊，港大方面咧，当然开心啦，亦都话到咧，就系一路以嚟咧，就致力为学生提供优质嘅教育，喺教学研究同埋知识交流等等方面咧，就力求卓越啦，并且咧就确信啊，透过实践港大勾画嘅未来愿景蓝图，咁致力成为亚洲嘅世界级大学，将会更加咧就能够提升港大喺国际之间嘅声誉。今次这个叫做世界大学的排名，他们也都有很多不同的范畴就会考虑的。以5个指标作为评分的标准，分别就是例如是教学、研究、引用、国际展望和产业的收入的。分析全球来自104个国家和地区，合共就1799间的大学在学科领域的一些表现的。美国史丹福大学在4科也都就是为全球第一的，分别就是社会科学、法律科、艺术与人文学以及咧就教育学噶。啊，头先提过啦，11个嘅广泛学科领域当中，只有港大嘅教育科咧就系打入相关嘅学科前10名噶。相关嘅科咁啊打入咗咧就全球嘅第5名，咁啊较上年上升咗一名啊。啊，头先亦都提过啦，咁啊喺清华大学方面亦都有打入去噶。清华大学就在这个临床与健康学科排名第5位了。另外呢就商业及经济学科也都打入呢就头10名的。由上年的排11至到呢就是第8位。另外北京大学的教育学科排名全球第7位。咁比起上年第8位咧，就上升多一级噶，咁啊都唔错啊吓。新加坡国立大学咧就喺计算机科学、工程以及咧就法律学科打入头10位，分别排名第7位、第8位同埋第9位噶。我哋梗系希望香港嘅大学咧嘅成绩啊越嚟越好啦。咁啊，我哋嘅叫做一班考完 DSE 的学生入到入去，哇！你发觉间学校都咁厉害、咁劲嘅话咧，读书啊读起上嚟，分外即系亦都会留心，同埋成绩亦都越读越好嘛。 女生女人同样长不大，暗中也想谋群的宠坏，结婚与不结婚几经亲友所摆，太多要兼顾旁观者的表态，平衡多身份姿态，但被太少理解。有些转身从头的选择，有些发生感无可规划，结束某些结果算是长期学习，要找个自愈地忠于的风格，寻觅身边伴侣，别怕勇气一点，别问世界偏差，思想太忙思走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过来不必靠谁对付迷茫，从忙的视觉这个哦、有些发声强烈的表达，有些处于逃避的挣扎，满足某些结果只在长期之内，过得美好无什么标准方法，学会放慢时间，寻求浪漫理性之间，思想太忙思手更忙，奔波有时必须要藏一些知觉，来填满别人期望，专心以忙专一更忙，清醒过是必须要柔软地强悍，从我的视觉，用我的直觉，在我的视觉。 威廉一首歌曲《我的视觉》。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飞到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咁天气其实都干燥啊吓。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咁生效紧嘅。喺春秋时期，咁啊，孔子同佢嘅弟子喺森林入边弹琴，噔噔噔噔噔。可以播只沧海一声笑啊，唔系嗰个喺个海，喺个江上边啊。不过剧情又真系去到有个渔翁咧，亦都嚟即系专心倾听。点解呢？原来个森林就喺个江侧边，所以都可以听呢个沧海一声笑。好啦，一弹完之后啦，咁啊有嗰个渔翁咧就忍唔住啦，哇！问下弹琴嗰位系边位呢？好啦，其中一位嘅弟子咧，佢就话都系佢系我嘅老师啊，以忠信仁义闻名嘅孔夫子，拍手。啊，呢个渔翁咧，佢竟然话到咧，就系佢咁样咧，摧残心性，危害自己嘅真性，好似唔系咁好、啊。喂，孔子听到渔翁对佢嘅批评咧，哇，佢系边个啊？佢是孔子喎、哦。 孔子先生啊，听到人批评咧，即刻行出嚟望一望边个系边一个，行到去呢个渔翁前面咧，佢就同呢个渔翁讲啦：啊，系我语气重咗啫，孔子唔系咁嘅，系剧情需要。孔子就话到：啊，呢位渔翁，渔翁啊，你好啊，你好啊，一路咧就喺度问下头先佢嗰个曲风啊，或者喺佢表达嘅情绪方面有啲乜嘢嘅问题。非常之虚心咁样向呢一位嘅渔翁请教，佢一路听嘅时间，一路都喺度话到啊，从来都冇听过咁高明嘅教导，点想象得到一位渔翁竟然间咧就对弹琴甚至乎品评音乐方面咧有咁高嘅造诣？渔翁更加话到，所谓真性情就系、是。用最真的一面去弹奏这些乐曲，一切顺其自然，即是讲那些我们都听过但是有时候做起上来就硬是做不到位的道理了。渔翁讲完之后呢就继续撑船那么走了、啊、孔子呢就目送这一位的渔翁直至到呢不见了他的影子那样。那些学生就说到哎呀老师你真是好犀利，你竟然间除了对国君咁有礼貌之外，估唔到对一个嘅渔翁亦都系咁谦虚。孔子就话到呢、这个人讲嘢嘅道理非常之好，佢肯定系现时嘅高人，我点能够唔尊重佢呢？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分庭抗礼。咁原本咧就系指出，譬如古时嘅时间，宾主相见，站喺庭院嘅两边，咁啊行一啲非常之有礼貌嘅仪式啦。咁之后亦都比喻呢双方平起平坐相互对立。咁所以就话俾我哋知道，无论喺任何场合，无论身份嘅高低，无论客人定还是系老板定系打工嘅，大家呢都应该互相尊重，事情就会做得好啦。 笑道别的收入，日后再苦都可以捱几张，为你才知怎先算伤。 中之前揾呢首歌曲噶，咁啊机仔加上 MC 嘅自我安慰，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新任首相辛伟成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英国首相府的声明说，拜登在通话之中表示，英国仍然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声明表示，两个领导人讨论了英美双边以及在印太等地区的合作，还讨论了更具争议的北爱尔兰问题。兩人同意需要通過保留貝爾法斯特協議，確保北愛爾蘭人民的安全和繁榮。兩位領袖期待下個月在印尼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上親自會面。俄羅斯一個法庭維持對美國籃球明星格林拿九年刑期的判決。格林拿因为藏有和走私毒品罪，被俄罗斯法院判监九年，并且罚款100万卢布。格林拿之后提出上诉，律师说格林拿希望在美俄交换囚犯之中获释。格林拿是 WNBA 球星，今年二月入境俄罗斯的时候，在莫斯科机场被搜出含有大麻油的电子烟被捕。回来本港，中大校董会开会讨论包括有关校徽的事宜。身兼中大校董立法会议员张宇仁不满校方没有在会议上详细交代，要求校方就事件独立调查。张宇仁批评校方召开校董会的诚意不足。另一个身兼校董的立法会议员刘国芬形容校方换校徽的做法属于闭门造车，没有经过校董会和学生等相关持份者的同意，擅自作决定。身兼中大校董和校友的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批评校方的做法是整色整水，以各种原因选择简化校徽，忘却了原有校徽之中博文约礼的用意。中大话在校董会会议上，成员聆听校长就形象更新工作汇报之后，同意校长的建议，将大学的正式校徽恢复回去10月17号之前沿用的版本，即是设有紫金分色的版本。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12月18号是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投票日，提名期为11月1号至11月14号。年满21岁，已登记选民和紧接提名前3年内通常居港，都符合提名资格。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和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或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格连思雅。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为促使各党派合并，对付袁世凯，我决定废除男女平等嘅党纲。 你哋凭咩剥夺女性入党嘅权利啊？ 想知道民初年代唐群英点争取平权，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 《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梁式之书院的同学声演《那些年我们一起追求过的男女平等》。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朝早6:36嘅时间啦，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梗系啊，白元好咧就打电话俾阿钟哥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又系我啊。 系啊，老事常出现系好事。 诶、欸，咁又系、啊嗯，即系如果你唔出现嘅时候咧，啲人就会觉得哇，点解咪冇咗你嘅声音啊？ 嗯，系啊。 啊，但系一定有个原因嘅。 嗯。 即是如果冇咗个声音， 嗯， 啊，呢、這个原因唔一定系坏事嚟嘅， 哦， 可能系好事嚟嘅， 系， 系咪好玄妙啊？突然间， 可能系要恭喜你咁样， 就系、是、啦，我所以我恭喜你先啊，小白， 唔系啊，我仲喺度啊，继续有我嘅声音，我都系老时常出现噶， 你搞到我都唔知点讲添，系啊，系啦，咁样嘅，即系。嗰啲嘢翻嚟先讲啊， 系啊系啊， 讲另外一样。我话住咧，琴日咧，咁我喺街啊，咁等紧车嘅时候啊，咁喺隔篱有人等紧车，佢又讲紧电话，跟住咧等车嘅途中都等咗成大约十分钟到啦。咁隔篱嗰攞住个电话咧，系咁样，即系如是者就系咁样，十分钟、啊，咁跟住咧。咁我就喺度推敲，点解佢喺度咦下下？首先咧，佢个电话，我当佢系真系倾紧电话，佢唔系扮倾紧电话， 嗯， 即系唔系嗰啲啦咁样。咁啊，即系倾紧电话，点解系咁样？即系唔咁样就十分钟咧？咁啊，即系话佢收唔到线，对家即系嗰边讲电话嘅人系咁讲，佢收唔到线啦。咁我就喺度谂啊，点解唔系净系佢啊？其实你谂下，你身边必定有啲朋友咧。是不懂得对话完结的。 哦。 即收不到对家线啊。见即见住面倾又好，又或者是讲住电话都好呢，是冇办法收线的。 其实直接一句喂我不讲住啦，咁咪收线咯。 是的是的。嗱如果是你讲紧电话，咁对家会不会觉得哇你好冇礼貌喎、 啊。 嗱除非你话好熟就话啫。即系真系好熟嘅，喂唔讲啊，走先啊，有嘢做啊咁样。 寻日嗰度系街嚟噶嘛？ 系啊， 系咯。其实一句就系话，喂，我有车啦，唔讲住，即系大家舒服打完抢咯、啊。呢啲一定系。 系啊，但系未必，原来未必个个识。嗱、 嗯， 首先如果佢话有车嚟啊咁样，咁而家真系冇车嚟啊嘛。 咁 佢又唔想讲大话。 嗰个人喺电话入边噶嘛，又唔系视像。 咁所以佢就係一个非常老实嘅人啦，即係由此可见啦。佢冇车嚟、 啊、 真係冇车嚟緊。咁佢又唔係有嘢做緊，咁佢咪可以继续讲囉。咁、 啊、 但係就算喺 冇車嚟緊，或者係冇嘢做緊嘅情況底下，都應該係有一個方法收線㗎嘛。 嗯， 但係有啲人就真係唔懂嘅。 哎呀， 係啊， 嘥曬時間。 嗱，呢個就係啦。咁究竟佢係一個好朋友啊，定還是浪費緊自己時間咧？嗱，如果站喺我哋客觀去睇咧。喂，咁你以鞋鞋咁样， 系啦， 嘅嘥时间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如果站喺同佢倾电话嗰边嘅人嚟讲咧，佢系一个好朋友嚟嘅。 系咪男士嚟噶？你见到嗰位系？ 哦，我见到嗰个系男士嚟。 男士会唔会入边嗰系佢老婆？系咁饿紧佢啊？系系啊，吓吓好。 唔似啊，唔似啊。诶，入你闻到阵除噶嘛？系我见你已经知啦，我知道你同边个讲电话噶嘛？ 系啊。会唔会似唔似系佢阿妈啊？ 又唔似，即感觉上应该似同朋友倾偈嗰啲咁。 似朋友倾偈应该系有对答嘅、哦，其实你咁样嘻嘻哈哈讲到咁，真系。 所以咧就系话，你身边必定有啲朋友就系咁样嘅。 嗯， 即系佢会系一个非常好嘅聆听者啦， 嗯， 非常好嘅反应者啦，亦都唔识去完结句对话啦。 嗯， 咁有时候咧，如果你撞咗一个需要互动嘅。咁你咪覺得喂好冇癮喎，你成日行啊咁樣，你覺得好冇癮㗎嘛。 嗯。 但係如果遇著一個係咁不斷好多嘢講嘅人，就可能係 perfect match 喎。 嗯。 咁因為佢淨係鍾意一個邊係淨係鍾意講，一邊係淨係鍾意聽，一邊呢就點都唔肯收口，一個呢就唔識得去停，即係唔識得停一個對話。咁呢個可能係一個又係一個 perfect match 嚟喎，即係最佳拍檔嚟喎，真係。 嗯。 咁所以呢，原来人真係有好多种啊。 係啊。 我见到呢个情况呢，我原本想同佢讲，喂啊师兄啊，使唔使我同佢讲声拜拜。因为我见到佢个样有好似好无奈，但係佢又唔係话即係好想去又唔係叫得失对家嘅。即係好似觉得收线是一种冇礼貌的行为咁样。 嗯，平时都应该咧，似系太过林志治嘅人啦。我觉得即系呢一种性格嘅人，即系太过净系谂人哋系点样，就唔会谂其实自己系都有啲要求啊，或者净系忍住自己唔开心嘅，就去成全人哋嗰种嘅性格。 嗯，所以咧，即系奉劝咁多位朋友，如果你有呢个问题咧，不妨听一下我哋晨光第一线啲访问。 吓， 有时候咧，我哋就话，今日唔讲住，下个礼拜先继续。 系啊，我成日同阿佳哥，你阿钟哥就听，你知阿佳哥系长气噶啦。我即系每一次你讲到，我都忍唔住。哇，佳哥，冇时间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讲。 佳哥唔系长气，我想话你，佳哥系滔滔不绝， 系啊， 好想将佢。嘅嘢同大家分享， 佳哥简直系一本字典啊！太多嘢 见，讲真，佢真系一本叫做香港字典咁样。 系啊，套监嚟嘅佢都系， 好厉害，好厉害， 好犀利啊！咁啊， 嗱，所以有啲咩，我哋阵间翻嚟继续讲。 好啊，阵间我哋翻嚟又继续讲啦，拜拜， 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时间就已经嚟到咧，就系早上嘅六点四十三分，继续有晨光第一线，晨光百科。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揭一揭啊呢一个嘅百科全书啊，就会见到一个咧就系同口罩有关嘅啊，点解同口罩有关呢？口罩我哋都知道啦，其实可以阻挡一啲嘅叫做病毒啊，呢个系叫疫情底下咧非常非常之有用。但系你又清唔清楚，其实口罩啊到底系点样阻挡嘅呢？口罩又可以阻挡边一啲嘅嘢呢？ 口罩咧就系一种啊，藉由遮住口同埋鼻，防止对身体有害嘅物质咧就系进入噶，或者咧就系避免咳嗽同埋打乞嗤嘅时间啲飞沫咧就喷到其他人嘅一种嘅工具。一般嘅口罩啊，咁啊最少咧就可以阻挡得到咧就系1/1000mm 嘅粒子进入。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就隔着1/30mm 的叫做树的花粉，或者就是大概1/1000mm 的细菌。这段时间呢，我们都很努力戴着口罩，相对来讲甚至乎连普通的譬如可能感冒都少了，是因为都是口罩。另一方面，引起感冒的病毒咧，大小只有1/1000mm 左右，所以一般的口罩咧系冇办法阻挡噶。咁但系病毒咧多半好多时咧都系存在喺咳嗽同埋啲飞沫入边嘅，所以咧其实口罩亦都能够喺一定程度上咧就阻隔得到。咁啊细菌就好难咧就会好似自己要对翼咁样飞入嚟嘅，咁啊都需要咧就依附住某一啲嘅嘢，跟住先至咧就一次过就一个支喷过嚟，跟住我哋哎呀中招啦咁样。所以需要戴口罩咧，就能够咧就好好地咧就保护到我哋嘅身体啦。而家口罩咧嗰个花款都相当之多，除咗有唔同嘅公仔图案之外啦，净系讲嗰个嘅设计外形嘅设计咧，其实亦都系越做越多。咁啊，唔知道你自己中意边一款啦，定系中意传统嘅？其实外国方面咧，亦都比较上多啲嘅款式咧，就唔系话净系勾住只耳仔嘅，有好多甚至乎咧就系用好似外科手术嗰种嘅捆绑方式，两条长嘅带，然后咧就绑喺个后脑嘅位置。绑两条咁样，咁啊令到一班咧就可能譬如系耳仔好容易整到会痛嘅，或者耳仔唔方便嘅，咁都可以咧就用其他嘅方式咧就戴好呢一个嘅口罩。暂时咧就好难去到估计咧戴口罩嘅生活啊，仲要维持到几时嘅？咁啊，但系当然希望尽快可以除低个口罩就最好啦。咁呢个就等政府话俾大家听。最紧要咧，而家都系保持住呢一个身体健康，先至咧系方为上策。 天一光，当你在无方，走得当匆忙。闲来请讲一声近况，这解释请继续安放彼此的张望，无事不准偷看，流连于街中你话过，在两边平白再好多，你从一贯展望，就算遗下我，记得终会再碰。平衡线上，曾仿佛失散的对象，行下去也有同样的方向。纷争的狂象，再多说话，留待一天呼 笑之间分享。哦哦哦如轨迹方向不变人强硬过看我们原是脆弱几时同伤也就同样像街中那梦想可更亮 早晨时间6:50，一首嘅歌曲噶《平衡线上》，李宗尧。 游乐场承载咗我哋嘅童年回忆。 香港有唔少公共游乐场，究竟而家嘅小朋友点看待而家嘅游乐设施呢？由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以及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想同声，今个礼拜就等我林燕玲同白元浩一起带一班小朋友去玩啦！ 同想同声，星期三下昼5:50，港台电视31。我是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了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早晨啊，咁啊，朝早6:50嘅时间啦，咁同听众望望个天气先。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噶。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都系天晴同埋干燥，咁啊几好啊吓呢啲天气。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5%啊，咁啊争嘅咧就是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咁啊属于4中級度嘅水平。另外就系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呢天天气几爽嘅咧，咁啊去到维持成个星期啊都会系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喺星期六日啊亦都谂住有一啲嘅郊外嘅活动嘅话咧，真系可以 plan 下，咁啊几干爽嘅天气，适合咧就做一啲嘅户外活动嘅。早上嘅时间嚟到6:51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啊，咁啊当然要减下压啦。 早晨啊，各位早晨。 系、 啦，即系学海无涯啦。其实咧就有一啲嘅心理学家咧。在近代的時候呢就發展了去一個叫做正向心理學啦。咁我哋仲話啦，其實呢原來快樂呢決定快樂呢有 40% 其實係可以自己有得揀嘅，即係有自己有得決定。 哦，即係我自己決定我選擇快樂定係選擇日日喺度愁眉苦面。 因為過往呢譬如一啲嘅傳統嘅心理學呢會去研究啲問題嘅多啲嘅。但係正向心理學呢你會佢揾其實我哋應該要做啲乜嘢啱嘅嘢。咩叫 right thing， 即係我哋點樣先做得好呢，對自己好呢咁樣。咁所以上一次嗰幾粒龍珠呢集齊就話我點樣去了解自己個性格呢，當中原來已經隱含咗一個邁向正向人生，我哋成日話有個幸福摩天輪嘅。嗰、個摩天輪上面呢其實有五樣嘢㗎。 哦， 原來呢你認識自己一啲強項。認識自己多了的時候其實你已經拿到第一個 徽章， 拿了第一個貼紙了、 哦、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一聽你的年齡知道你想說荷蘭水蓋啦。 是啦、啊、你就即是以前的軍人呢受訓的時候就要給個心口、出來看我有多少個 頒下去 的有多少個荷蘭水蓋的、原來呢我們之前幾集呢已經隱含了你如果能夠知道自己多一些你、了解自己多一些某程度上你真係對自己嘅自我效能感啦，你絕對自己嘅成就感啦，都會提升嘅。咁喺嗰五個，即係喺個幸福摩天輪裏面咧，其中一個荷蘭水蓋咧、就係、建立你嘅成就感咯。 成就感 係啊，其實 即幸福嘅成就感， 邁向正向人生， 邁向正向人生， 即係你揾一個幸福嘅即係人生咧，其中一樣元素咧。好緊要咧，就係話你能唔能夠建立你嘅成就感。咁喺邊一度可以體現到咧？就係話你能唔能夠發現到自己有呢啲強項咧？咁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啦。 哦， 系啦，发现强项呢个真系要讲下，我都要成日谂办法咧，揾下自己嗰啲即系我嘅强项到底系啲咩咧？咁样成日去到谂呢一样嘢嘅，我谂到嘅时候，我先至会觉得。啊，原來我個人唔係咁冇用嘅喎、 啊， 我都有啲渣拿嘅喎。 同埋你要記住咯，即係啊，因為嗰個咧係一個基礎嚟嘅，你會喺唔同嘅時候咧，你要攞翻嗰張刀出嚟用嘅、 嗯。 我記得譬如當中咧話啊，你懂唔懂得愛啊？你識唔識得去愛人啦、啊？或者你會唔會接受被愛嗰種感覺啦、啊？裏邊即係你要諗翻起喺唔同嘅時候咧，都可以攞翻出嚟用嘅。咁、 啊、 但係今日咧。在這裡呢，我們上次已經花了一些時間去講成就感啦。咁但我呢就會落另一個啦，就是呢，咁佢英文呢其實是 engagement。 哦。 簡單啲嚟講呢，佢就話你能唔能夠培養呢你全程投入去做一件事。咁、 嗯、 呢當中呢我就會諗簡單啲去講呢，你能夠全程投入嘅時候呢，你應該對嗰樣嘢好有興趣啦。 嗯、 無論係工作啊，除咗工作咧，我諗好幸福嘅，有啲人咧係工作真係全程投入嘅。 因為有啲人覺得個工作俾到好大興趣、成 就感啦，喺呢度啦，咁樣。咁但係如果除咗工作之外咧，我知道近年咧好多人咧會發展自己嘅興趣嘅。咁、 啊、 興趣同動力咧係雙向嘅、 嗯， 即係我自己咁樣睇、 嗯。 例如你好中意跑步， 嗯、 小白好中意行山。 嗯， 你就會好自然，你就會有嗰個動力喺度。如果你唔中意嗰樣嘢，你就唔會花咁多時間，好想喺嗰度去鑽研。 呢個有個巧妙位，啲、聽眾成日都知道我好中意行山爬山，但係其實啲聽眾唔知道咧，我好憎跑步。 係啊，係啊，我知 道。嗱，你就知啫，聽眾唔知嘛。我其實點解會仲堅持到自己啊？好啦，不如今日唉，少少地都真係跑5K 啦。 嗯嗯嗯， 係因為我係諗住我連基本嘅體能都冇咧。咁我就我個興趣，我行山個興趣可能就會慢慢消失咗，因為我會越行越差。我就為咗呢一個或者自己嘅興趣咧，而引發出自己嗰個嘅動力，就做一啲自己唔中意嘅嘢啦，陰公豬。 不過咧喺呢度好想就係、是大家可以發掘到自己咧，能唔能夠全程投入嘅嗰一樣。項目或者興趣工作都好啦，係咧有一啲嘅狀況嘅、哦，可以你去話翻俾自己聽。咦，其實嗰樣係咪真係好中意咧？當你去到如果你好集中去做嗰件事，去到一個境界咧，其實喺個心理學，即係喺呢一個心理學嗰個學説裏邊咧，有個叫心流。嘅一個狀態， 呢個唔係嗰啲咩朱古力嗰啲流心 friend 嚟， 心流啊，佢其實英文咧係 flow 啊，F L O W， 亦都有一個譯名， 流心都可以係 flow， 係用眼啊嘛，咁咧亦都有個譯名係叫神詞。咁、 嗯、 其實佢形容緊一個狀態嘅、 嗯， 你好中意嗰樣嘢，你全程投入喺嗰個當下嘅時候咧、 嗯 你能唔能夠好高度嘅集中去做嗰件事啦、 欸？集中精神呢方面我好耍家㗎、 啊。而當中咧，其實亦都會俾到一個挑戰性你㗎，即係你會感覺到好 challenging 嘅，好正嘅。系啦，你會直情唔覺得忘記時間嗱，我咧跑長跑咧都唔係好愛好嘅啫。但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嗰樣嘢咧，我就會諗起啲小朋友咧去公園玩咁樣啦。佢哋完全係做到全程投入呢樣嘢。 突然之間你跟他說，你同佢講，走啦。 嚇！原來玩咗兩個鐘啦，咁樣。 咁快咁。 係啊，你會忘記咗時間。 我以前細個咧打機都係咁樣。我覺得點解咁快時間就打完機 過咗啦？ 特別係以前細個用一蚊兩蚊玩一鋪打機嗰啲咧，機鋪嗰啲咧。 因為俾錢嘛。 你發覺我嗰一蚊會眨下眼跌咗咯喎。 咁同埋咧，你喺裏邊咧好有目標噶，做嗰件你有興趣嘅事嘅時候咧，你會覺得有回饋，有攞到嘅。咁、我會諗到一啲例子咧，就會啊會諗，喂有啲人咧即係做創作嘅人啦，例如作一即係、我聽到一首歌啦，哇點解會作得咁好嘅？即係我相信呢啲人咧，即係寫小說嘅作家啊，你會覺得佢好有成就啊？點解會咁多嘅咁好嘅作品出咗嚟？ 係 啊，填詞人啦、我相信佢哋都經歷過佢一啲好高度嘅集中，好投入喺佢呢一個創作項目裏邊咧，先至會有呢啲成果出嚟。 同埋佢哋，你覺得好啱，真係要係興趣。佢哋無論沖涼啦，有啲譬如我識啲日本朋友都係做呢啲創作嘅咧，佢哋浸温泉啦，佢哋做啲好簡單生活上日常嘅嘢啫。他哋都會花時間去捕捉嗰啲靈感，放喺自己嘅工作上邊、因為個工作係佢哋嘅興趣。

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呢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乌尔都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Urdu. حکومت تمام اہل افراد کے لیے COVID-19 ویکسین مفت فراہم کر رہی ہے. اہل افراد مخصوص کلینکوں، ہسپتالوں، موبائل ویکسینیشن اسٹیشنوں یا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ویکسین لگوا سکتے ہیں. جو لوگ ویکسین لگوانا چاہتے ہیں انہیں جلد از جلد اپوائنٹمنٹ لینی چاہیے. اسی دن کے ٹکٹ منتخب کردہ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خاص اہل افراد میں تقسیم کیے جائیں گے. حکومت اور ماہرین کی کمیٹیاں COVID-19 ویکسین کے محفوظ ہونے کی نگرانی جاری رکھیں گی. ویکسینز آپ کے جسم کو بیماری کے خلاف بہتر طریقے سے لڑنے کے قابل بناتی ہیں. وائرس کے تولیدی سلسلے سے پیدا ہونے والے خطرے کے تحت آپ کو جلد از جلد ویکسین کی پہلی اور دو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اور تحفظ کو بڑھانے کے لیے ویکسین کی تی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زندگی گزارنے کے عمومی طریقوں کو بحال کرنے کے لیے یہ انتہائی اہم ہے. مزید معلومات کے لیے اس موضوع پر مبنی ویب سائٹ ملاحظہ کریں www.covidvaccine.gov.hk. 左手左脚冇用噶， 师傅，你嫌我左手左脚一啲用都冇啊？ 徒弟仔，我意思系你用流动工作台做离地工作，得左手同左脚两点接触，好易会倾倒造成意外噶。 但系如果全部手脚都要掂住个工作台，咁仲边有手做其他嘢啊？ 徒弟仔，听实美健康讲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教你点样安全使用流动工作台做离地工作啦。 快感觉离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早7:10嘅时间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继续朝早啊吓，咁啊精精神神同各位听众见面嘅。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强烈季风信号生效紧啦。不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4嘅中级度啊。咁希望呢个强烈季风咧，反正都吹啦，不如吹散埋嗰啲唔好嘅空氣啦，咁啊嚟個方便啊嘛，咁等大家吸嘅空氣都好啲。好啦，今日朝頭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有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 好啊，吹啊吹係咪啊？ 可以風吹， 大家涼快嘛，真係天氣好舒服， 好舒服啊！ 秋天真係好舒服， 係啊，其實我就更加中意冬天添。 啊！你中意冬天，我就好怕冻啊，所以我唔中意冬天嘅。不过而家我相信都唔会太冻嘅冬天，都系冻几日 嘅 啫。 系啊，香港嘅冬天真系冻极都有个谱嘅。 所以啲羽绒咧都系冇乜用得着。 系啊，其实呢个可以有一个好大嘅 topic， 即系你买羽绒翻嚟，其实你 系 谂住御寒噶嘛。 系啊，冇错。 我谂譬如呢几年咧，即系大家有少旅行嘅时候，啲羽绒都真係收咗喺床下底啊！冇機會攞出嚟添啊！ 唔緊要嘅，總有機會嘅。而家開始開放啦，都可以陸陸續續去旅行啦。 不過香港亦都好多人中意喺香港，就算唔係好凍都著羽絨嘅。 係因為每人咁樣講，每人適應能力唔同，即係有啲人就好怕凍，有啲人咧就唔怕凍咯。 但如果長者著羽絨咧，我又覺得 OK 喎，因為可能身體咧即係叫做真係需要保暖咧。咁、哦、我又真係覺得冇乜所謂。 多數都係你啊，哥哥姐姐多數好多 年輕力壯啊，成日著住件羽絨，覺得嘿做多啲運動啦，後生仔。 其实哥哥姐姐都可以做多啲运动，可能唔使着添啊。 系啊，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噶。 冇错，身体健康之余咧，讲下交通先啦。交通都好健康噶，咁就同大家讲下啦。琴日咧就系呢个铜锣湾嘅礼顿道去波斯富街方向，近住坚拿道东。 有部分人車線封咗嘅，受爆水管影響，即係去天后方向啊。咁今朝早收到咧就係解封啦。咁啊，揸車朋友可以用翻呢一段路啊，就係禮頓道去天后方向，近住堅拿道東封路咧就已經重開啦。咁另外隧道方面咧，都係公主道過海去到康莊道橋面啦，將軍澳隧道出觀塘排到去呢個電話機樓。咁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咧就擠塞，龍尾排到去果欄嘅。交通消息就係咁多啦。 咁交通方面咧，真係都幾好啊，幾順暢啊。大家留意住呢個安全車速就最好啦。 冇錯，小柏，我想問咧，你有冇留意咧？運輸署咧最近搞咗個叫做智易出行巡迴展。 智易出行巡迴展，哦，我第一次聽喎。 係啊，第一次聽，咁大家真係要好把握機會，因為巡迴展咧就提升咗佢哋嘅科技，話俾佢哋聽，唔係話俾佢哋聽，話俾市民聽嘅效率有幾高啊。其實呢一個巡迴展咧喺早前咧就至到十月，十月就十月尾就完㗎啦。咁就係會點樣介紹乜嘢咧？介紹一個智慧出行嘅措施，包括有四樣嘢。一樣咧就係香港出行二嘅手機應用程式，你有冇用啊？ 我有， 呢個真係好好用。有冇睇到？又睇到交通消息，好多嘢都睇到 㗎。会帮你设计路线噶嘛？ 系冇错。另外咧，第二咧就系易通行嘅不停车缴费系统。第三就系自动泊车系统。第四咧就系实时交通灯号嘅调节系统。咁呢一个透过呢个展览咧，我哋可以咧更加了解运输署咧点样用科技去提升呢一个嘅交通运输效率啦。咁佢嗰度咧除咗有展板之外咧，部分嘅展览地点咧都会展出呢个模型啦，同埋呢个高塔自动泊车系统。 系 咩叫高塔自动泊车系统咧？ 即系多层嘅自动泊车停车场。 有智慧冇错，好多层好高嘅，因为我睇翻咧好得意嘅都。咁同埋咧会有一个咧实时交通灯号嘅调节系统。 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 系啦，点样先进？一陣我解釋俾你聽啦，咁亦都會有咧誒遊戲玩啦，同埋影相噶。 哦，有冇禮物送㗎？其實 誒咁依樣咧，即係要問翻書書。 你睇下佢幾時攰？ 係啊，我就唔知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係啊，除咗你講話禮物之外，去了解佢哋嘅科技啦，都會開心好多。 都係因為佢啲科技最終都係應用翻喺市民上邊啊嘛。 冇錯啦。嗱，咁講第頭先介紹咗四樣嘢啦，講第一樣嘢先，就係易通行啦。一個就不停車繳費服務啦，等駕駛人士咧就可以透過呢個叫繳費貼啊。 係。 繳費貼， 繳費貼即係都係貼喺車嘅擋風玻璃，就好似而家某一啲嘅過隧道嘅時候，某一啲就即係嗰個就付費啦嘅系統一樣，一過咧佢係自己幫你扣錢㗎啦。 係啦，而家有遙距繳付政府收費隧道啦，同埋青沙管制區嘅隧道費喎。登記嘅車主咧，只需要按指示安裝呢個車輛貼啦，同埋登記一個叫做易通行嘅户口啊。咁樣係咩？可以連結到車輛選擇付款方式㗎喎。 哦，即係有同喺政府㗎嘛？呢個係嘛？ 係全部政府。 系啦，咁啊开个户口，即系开一个 number 啦，跟住咧就用呢个 number 就连结咗你嗰个嘅银行户口或者你付费嘅方式，咁你就可以不断系 save 钱入去，即系 send 摆诶储啲钱喺个 account 嗰度，跟住咧你每次过隧道就喺入边扣钱啦。 冇错，聪明啊！第二咧就系自动泊车系统啦， 系就系头先你讲个多层。停車場不過是自動幫你泊車的， 是啦，咁啊創造了很多空間啦，增加很多車位數量，其實相對起傳統的停車場可以增加三成至一倍的泊車位。 係啊，因為你啲人唔使行入去嘛。 冇錯，同埋啲位置咧點樣咧？佢原來分五種嘅喎，常用的自動泊車位有五款嘅。 嚇、啊！ 佢哋俾我哋睇咧，一款咧就係拼圖式， 係 一款就立體式， 立體 圓筒形式、摩天輪式。你話犀唔犀利咧？有咁多款嘅原來，咁我都睇，你去到現場睇，你會睇到好多嘅。咁利用依嗱嗰個拼圖，講咗拼圖先啦。拼圖形式咧，就係利用啲頭先你講啦，利用啲載車板咧，就將啲車輛由地面存放，跟住去到升到去空置嘅泊車位啦。咁另外一款咧就好適合香港使用嘅，就頭先你講嘅高塔型啦。高塔型呢款式咧就係點啊？向高發展啦。咁咧用啲車 lift 就可以將啲車移到去空置嘅地方， 所以 佢哋五款都唔同。 我見外國有啲直頭向地底發展都有 嘅。哦，咁我哋可能冇地底，我哋就最適宜就高塔。 我哋多渠啊嘛， 啊冇錯， 地底有多電纜嗰啲係。 係啊，始終香港地方細咯。 我哋有我哋自己嘅方式㗎，係咪？ 所以佢就話最適合香港咧，五款之中咧，高塔型係最好嘅。咁去到現場都有睇嘅，佢都係有影咗嗰啲高塔型嘅俾你睇啦。 睇住自己而家升啊升啊咁樣。 第三款啊，就係實時交通燈號調節系統。點樣實時法咧？呢個交通燈上面就有个热能探测器嘅， 系 咁热能探测器咧，有人企埋去嗰阵时咧，就会感应到有人过马路嘅。 哦， 咁下边嗰个电子行人过路器咧，即系俗称个拍手仔咧，就会自动着灯噶。 系 咁自动着灯咧，就会话俾个系统听，系俾佢知道啊，安排适当嘅时间就有个绿灯。 系 咁如果冇人喺度等车嘅时间咧，就唔会安排个绿灯咧，就俾人过，就俾车过。 俾车过。 嚇，咁樣咧就感應到就唔會令到交通更加流暢咯。 啊， 好得意啊！依一個 幾好喎，呢個又唔使我自己行過去撳掣，因為大家驚接觸啊嘛。而家即係我撳完，大家撳嘅有冇人消毒咁啊？擔心啦，你自己行過去就電到自己幫你著咗嗰個吹佢快啲。 係，佢同埋會調節到咯，即係究竟係啊，原來冇人嘅，佢就放長綠燈俾啲車輛過咯，咁係咪可以避免交通擠塞 啊？係啊， 係 啊，好啊。 呢個就係新嘅二輪探測器啦。我最後一個啦，就是、香港出行二，頭先我講嗰個啦，手機應用程式。其實呢一個應用程式咧係政府部門中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嘅程式嚟嘅。咁、之前咧就做咗一個好大嘅更新啦。咁、可以令到呢個 app 咧更加人性化，呢樣嘢緊要。更新咗之後更加人性化啦，同埋可以做到更加多嘅個人化設定， 係 咁呢樣嘢係最好嘅。咁你話點樣用啊？因為我都睇到好多 function 用嘅。咁、大家嗱，把握時間啦。我講到最後咧，就係話由而家到10月31日喺銅鑼灣時代廣場咧，就會可以睇到，可以認識到頭日運輸署介紹呢四樣嘢嘅。記住啊，把握時間由而家至到10月31日喺銅鑼灣嘅時代廣場，咁可以了解運輸署更加先進科技帶嚟我哋市民嘅方便咯。 其中一樣最好咧，就唔係淨係話駕駛人士先啱用啊，即係你話譬如一啲過馬路嗰啲啊，紅綠燈啊，咁你一般市民其實你哋都會用噶嘛，咁同埋即係了解多啲自己啊個城市將來嗰個科技點應用喺我哋上邊咧，咁樣肯定係好事嚟嘅。 係啊，去到都有啲虛擬體驗嘅，幾好玩嘅，所以大家把握機會啦，冇錯過。 哎呀，非常之好嘅介紹，不過10月31日之前啊， 係冇錯， 把握時間啦，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好，天氣方面問一問阿歐情況如何先出邊？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早晨啊，继续都系大风喎，系咪出边？ 系啊，不过都系阳光明媚啦、秋天真系好好啊，感觉上咧，真系令到成个人个心境咧都系开心啲。点解咧？你蓝天白云又有啦，咁啊又唔系好热吓，有阵风吹埋嚟，吹醒你自己咁啊，成件事咧都系好美好嘅。咁不过最唔美好都系琴日讲嗰句咯，即系冇乜太多公众假期咯、所以你就要自己自制啦，即系睇下可唔可以整啲 annual leave 出嚟啊，俾自己放下啲年假咧唞下。我都真系近排咧咁啱揸去一啲上山落山上山落山嗰啲位置，意思系乜嘢？譬如去到长山沙田坳村咧，咪、有间咪有个佛寺定还是即系咁样嘅，跟住下面是个山脚位嚟㗎嘛，咁嗰啲行山友咪通常喺嗰个位斜上去，跟住行行过水泉澳村啊，好多地方都要行啦，咁我估小白好熟悉呢啲 沙古道喎，係 好啦，见到即係譬如10:00-11:00嗰啲，即係朝头早完咗晨光就算啦，哇好多人喺嗰啲位行山，但唔係退休人士嚟㗎喎，因为你见到佢哋都係后生仔后生女，我唔知係正 break 定係点样， 或者翻 shift 嗰啲囉。 系啊，咁所以啊，即系郊游落或者行下山都系正嘅。 啱啊，啱啊， 系 perfect 嘅天气。好，小白继续讲埋啲天气啦。 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咧，天晴日间干燥，气适宜做户外活动嘅吓。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中级度嘅水平。另外见到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生效，你话有啲户外活动吹下吹下，你话几舒服咧？早上嘅时间7:20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Terry， 今个星期咧天气就凉爽咗好多啦，明显亦都觉得干燥咗啊！唔知系咪因为咧天气干燥嘅关系咧？我身边都有听好多朋友，包括埋我自己咧，都开始有啲皮肤嘅问题出现，竟然咁大个人先嚟生暗疮啊！ 系啦，虽然咧即系暗疮又叫青春痘啦，通常我哋梗系谂啦啊，都系青春期啊，发育嘅小朋友或青年人啦吓，咁样先至会生呢个暗疮嘅。咁但系点解我哋好似为年长咗成年人啦，甚至老年人都好似听过有啲暗疮咧咁样。咁啊咩叫暗疮咧？其实暗疮你睇到咧，佢嗰、那个其实佢正确嚟讲系叫皮肤炎嘅，佢皮肤啲发炎啊。嗱，佢嗰个形态就系凸起啦，系咪？咁或者红红肿肿啊咁样，甚至有啲脓嘅出现噶嘛。咁咧呢一个咧就系一个皮肤发炎嘅表现嚟嘅，咁我叫皮肤炎。咁通常我哋咧就叫做去暗疮啦、痤疮啦呢一啲嘅说法啦。咁啊呢一个情况咧就系、是、代表咧个皮肤发炎喎。咁所以其实咩年纪人咧都会有噶。 咁系通常乜嘢原因会引起呢啲嘅炎症咧？系咪外在嘅环境啊、空气污染等等嘅问题影响啊？ 哦，呢个都有关系噶、哦。嗱，喺我哋咧中医角度嚟讲咧，我哋留意一下咧嗰、那个暗疮咧嗰个形态啦，佢咧系凸起嘅，咁咧就即系代表佢入边有啲痈塞啦，有啲阻滞啦。如果佢比较红啊、肿、热痛，即系偏向呢一啲嘅话咧，有时我系摸落去，咦，肿肿地、痛痛地咁样噶嘛，系咪？嗱，咁呢个热地嘅情况咧，即系我哋就会觉得佢系一啲比较热嘅状态啦，系嗰个局部位置啫。嗱，记住系局部位置有啲热吓。咁然后咧，如果佢有啲脓头嘅话咧，我哋就叫佢湿啦。咁点解我哋要分得咁仔细咧？因为有阵时咧，唔同嘅人咧，佢生暗疮嘅时候个状态唔一样噶、哦。例如佢会有阵时系，全部都系肉色嘅，虽然凸起硬骨骨肉色嘅，有啲咧佢就会系一个红红地嘅状态啦。即係比較好似發炎緊要啲嘅狀態啦，有啲就化膿咁樣嘅。咁所以我哋根據咧嗰個暗瘡咧唔同嘅狀態咧，我哋就會作出處理。咁正常嚟講咧，我哋生暗瘡咧一粒半粒啊，我哋都唔使特別去照顧或者處理嘅。咁只係咧，正常飲食啊、休息咧，一般咧佢就會一個禮拜就會好翻噶啦。咁點樣好方法咧？正常嗰個暗瘡，我哋會發現咧，佢可能開始有啲肉地色啦，跟住可能會變紅紅地，然後咧佢可能化膿啦。会淋变咗淋咗啦，淋自己啦，咁然后咧佢就会消失嘅。呢、这个就系一般正常嗰个暗疮嗰个嘅愈合嗰个嘅过程啦。咁但系咧有啲病人就话唔系，佢啊即系肉色好耐，眼角割咗好耐，咁点解咧？嗱、这、呢个情况咧，中医角度嚟讲咧，就系个气唔够啊，气唔够去修复。因为我哋咧无论系发紧炎啊，或者身体有任何嘅不适咧，身体系需要气咧去处理嘅。咁如果我哋气唔够嘅话咧，咁我哋就修復唔到，所以個病咧就停滯咗喺度啦。咁所以呢個情況咧，氣點解會唔夠咧？我哋成日都會去推斷翻咧，就是、個脾胃比較弱啊。因為脾胃咧就係、是、咧將我哋食物食咗入我哋身體入邊咧，消化處理就化為氣血嘅。咁所以我哋氣唔夠咧，第一樣嘢我哋要問翻咧，就係、是、脾胃做乜嘢啫？咁一注啦，做得唔夠氣啦。咁另一樣嘢咧就係、是。好啦，佢比較可能有啲病人話：，一粒半粒我都唔理啦，哇，成面暗瘡，哇，好多好多紅紅地啊咁樣。嗱，通常啲情況咧，紅得嚟咧，都會覺得咧，面油啊，或者嗰個暗瘡嗰個油咧比較多嘅。咁呢個情況係啲咩咧？通常都會加埋好多龍頭喺度添。呢、這個就係咧，點講咧？即係局部位置咧，好痈塞，都要塞車啦，局部嘅位置。咁點解佢局部會塞車咧？講到尾又係氣唔夠喎、啊。點解氣唔夠啊？好似係揸車。一揸下冇油，咁咪卡住晒喺度，停滞咗喺度咯。咁所以气唔够都会啦。另外咧，当然有啲阻滞啦，例如啲乜嘢咧？最常见嘅都系湿、哦。嗱，我哋咧都市人，尤其香港人啦，成日都中意饮山冷冻嘢噶嘛。我讲极都唔听噶，啊啲病人都话：，饮一杯啫，咁样吓，我真系走冰噶啦，咁样。咁咧，其实饮咩山冷冻嘢咧？第一伤脾胃啦，第二咧令到啲气血咧唔通畅啦，行得慢啦，甚至乎咧啲水液行得唔通畅嘅时候，佢就停滞咗，变咗湿咯。咁于是又会阻住其他气血去行啦。咁于是咧就喺我哋嘅额头啊，或者系面部咧，因为面部其实咧你留意翻咧，都系有好我哋有个胃经嗰个嘅流走嗰个位置都喺面部嘅。例如喺下巴啊、眼下面啊、面颊啊呢啲位置啦，咁系都有胃经嘅分布嘅。咁所以咧，如果个胃经好唔通畅嘅时间，好湿滞嘅话咧，我哋啲气行得唔系几好啦，啲垃圾就会卡住喺度咧。于是咧。积积埋埋咧，又会变成暗疮啦。咁所以咧，如果无论任何嘅年纪，只要咧佢又脾胃虚弱啦，又好多湿，尤其咧卡住晒喺咧个面部嘅胃经嘅话咧，都容易生呢一个暗疮噶噃。咁当然，点解年轻人会比较多咧？我哋所谓叫青春痘咧，因为年轻人嘅时间咧，佢的确比较即系旺盛一啲啊，即系身体吓，咁好多嘢都系发展紧，咁咧亦都好多嘢咧都系向外升发，你只系见到佢。啲男仔啊女仔，哇！转一年啊两年过去咧，又高好多，长大好多啦。咁佢处于呢个发展嘅阶段咧，好多气血咧系比较旺盛，而且系往上升嘅。咁所以咧，如果好似我哋行路咁样，冲冲撞撞就好容易咧撞到嘢啦。咁所以佢啲气血比较旺盛得嚟咧，好容易咧就会有啲冲撞咧，就形成咗咧一啲阻塞，咁咧就有呢一个暗疮咯。 Terry 啊，我知道咧，有好多人咧都系想悭钱啦、悭时间啦，同埋最折衷嘅方法咧，可能就会自己咧尝试煲一啲叫做清热啊或者去湿嘅汤水饮啦，甚至乎咧可能经过啲凉茶铺就买杯嗰啲凉茶饮下啦。其实咧，中医角度咧，建唔建议自己觉得系可能湿重，或者觉得应该系咧肝火性啊、热气啦咁，就自己去买凉茶饮嘅咧？ 嗱，其實咧，頭先我講啦，喂，雖然佢局部有啲熱嘅啫喎，所以好多病人嚟到咧，同我講話，啊，食好多龜苓膏啊，又或者好多清熱嘅飲品啊，因為覺得咧，因為有熱漲啊嘛。嗱，其實呢一個咧，有熱漲咧，係一個表面，咩意思咧？就係、是、面部你見到都雖然佢係有啲紅啊、腫啊、熱啊咁嘅情況，但係頭先我講過，最主要佢係氣唔夠。講到尾就係個脾胃虛弱。如果我哋食一啲太多啲生冷凍嘢，或者係啲清熱嘅嘢，以為咧好健康啦。譬如我啲病人話：，唉，行過啲涼茶鋪都會飲下好多雞骨草啊等等。呢一啲咧偏清熱，如果成日都飲嘅話咧，反而導致個脾胃比較虛弱喎。咁而咧反嗰、那個有啲病人話：，咁、除咗呢啲清熱嘅嘢，仲可以做啲乜嘢咧？其實咧，如果你話要去濕嘅話，都可以嘅。譬如係啲乜嘢呢？我推介一樣嘢叫做四神湯。四神湯有啲乜嘢呢？有薏仁啦、磁實啦、蓮子啦咁樣，仲有淮山嘅。咁咧呢一啲嘅都可以話食物啦，有藥物啦，又可以因為中藥嚟講，我哋都會處方啦。咁但係咧，我哋日常生活咧都會食到嘅。呢一啲都有健脾胃啊、去濕嘅作用喎。咁所以其實有陣時咧，當食早餐咁樣去食，咁咧我哋都可以煲湯又得啦，加瘦肉啊煲湯又得，又或者咧即係。攞嚟當飯食啊，當湯飯食啊，咁都可以噶。咁呢個都健脾去濕咧，得閒都可以煲下嘅。因為我哋脾胃虛弱啊，濕重嘅機會都比較大。 嗯 ，Terry 啊，我知道咧，之前你就成日推介我哋咧，就飲呢個普洱茶啦。我細細個開始咧，就聽阿媽講話咧，菊花茶就清熱嘅，自己飲下呢啲茶飲又得唔得咧？ 嗱，我哋咧清熱嘅嘢咧，其實唔係話唔得噶喎。咁但係主要嚟講，我哋就唔可以傷脾胃啦。譬如咧，菊花對於幾時咧我自己會比較用得多咧，就係眼嘅問題啊。有得病人咧，可能會眼咧比較發炎啊、敏感嘅時候咧，我都會咧處方菊花嘅。不過喺呢一度咧之上咧，我哋就會加埋好多頭先健脾嘅藥物，例如頭淮山啦、磁實啊、蓮子啊呢啲，又或者咧再加多啲人參啦、白術啦呢一啲咧去健脾胃嘅藥，然後再加少少一啲嘅菊花，咁相對嚟講咧，成個藥方咧就唔會話太清熱啦、太寒啦咁樣。咁所以咧，如果唔識得去拿捏咧點樣去清熱嘅話咧，菊花都要少飲嘅。你話間唔中飲當然冇問題啦。如果下下都覺得我可以熱氣，我就去清熱啦咁樣咧，咁有機會咧就係、是、過咗火位，因為我哋以為熱氣，但其實唔係，其實因為寒引起咧，咁往往咧就搞壞咗身子啦。 所以咧，即係建議大家，如果遇到啲咩問題咧，比較棘手啲，或者自己都唔係好肯定點樣處理嘅時候咧，最好都係揾翻專業嘅註冊中醫師問一問，咁就最穩陣啦。 系啊，嗱，你问我哋，我哋一定会答噶。 好啦，今朝同 Terry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向全港学校发信，话原定在下个月一号起要求中学全校或个别班别的学生打齐三针的人数达九成，才可以进行全日面授课的安排暂缓执行。局方话，现在中学全日面授课堂的安排将会维持到明年1月31号，即是全校或个别班别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并超过14日的学生人数达到九成或以上，可以申请全日面授课堂。小学方面，如果个别小学全校或个别班别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并超过14日的学生达到全校学生人数的七成或以上，可以向教育局申请由12月1号起进行全日面授课堂。另外，由即日起，如果个别小学生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并超过14日，学校可以安排相关学生在放学之后或者翻学的另一个半天进行非学术性的课外活动，包括不佩戴口罩的活动。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在元朗拘捕一名22岁男子，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第24条参与实施恐怖活动、纵火、串谋纵火、串谋诈骗和洗黑钱罪。警方说，这名男子和几个本土犯罪组织有关，其中一个组织的14名成员去年7月被警方拘捕，并已经被控以串谋恐怖活动罪。这名22岁男子怀疑为组织提供金钱等的资助。 另外，一名22岁男子亦都怀疑曾经以另一组织身份涉嫌去年5月28日参与销毁荃湾沙咀道的政府检测站。他亦都在今年初同两名男女涉嫌策划企图销毁政府检测站。案中20岁男子同52岁女子涉嫌串谋纵火，分别在北角同九龙城被捕。警方又话，呢名22岁男子涉嫌同另外4人透过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下嘅100%担保特惠贷款，串谋诈骗银行申请贷款，成功获得大约470万元。两名本地男子同两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同洗黑钱罪被捕。英国新任首相辛伟成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英国首相府的声明说，拜登在通话中说，英国仍然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声明表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英美双边以及在印太等地区的合作，还讨论更具争议的北爱尔兰问题。两人同意需要通过保留贝尔法斯特协议，确保北爱尔兰人民的安全和繁荣。两位领袖期待下个月在印尼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亲自会面。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的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7%，强烈过后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先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只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嘅啫。东行线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系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位段多车。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附近嘅。九龙路面方面，而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段比较多车嘅，而新界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山庄去到运头塘村段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嘅。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亦都系比较繁忙。港岛咧，较早前铜锣湾嘅礼顿道，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礼顿道东行线去天后方向，近住坚拿道东，较早前曾经系封闭部分行车线。今朝早嗰度嘅封路解封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越南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Vietnamese. 政府đang cung cấp vaccine COVID-19 miễn phí cho tất cả những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Vaccine có thể được cung cấp tại các phòng khám được chỉ định, bệnh viện, trạm tiêm chủng lưu động hoặc các trung tâm tiêm chủng cộng đồng hay còn gọi là CVC. Những người muốn nhận vaccine nên đặt lịch hẹn càng sớm càng tốt.Vé trong ngày sẽ được phân phối tại các CVC được chọn cho một số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Chính phủ và các ủy ban chuyên gia sẽ tiếp tục giám sát tính an toàn của vaccine COVID-19. Vaccine cho phép cơ thể bạn chống lại căn bệnh này tốt hơn. Trước mối đe dọa do các chủng virus đột biến gây ra, bạn nên tiêm liều thứ nhất và thứ hai càng sớm càng tốt và nên tiêm liều thứ ba để tăng cường khả năng bảo vệ cho hệ miễn dịch. Điều này rất quan trọng để khôi phục lại lối sống bình thường. Truy cập trang web chuyên đề để biết thêm thông tin www.covidvaccine.gov.hk 解读二十大报告。 中共二十大闭幕，中共中央安排相关人员介绍解读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指出，报告从16个方面总结概括10年来的伟大变革，包括取得2个确立，是新时代10年最重要的政治成果。另外，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经过十年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锤炼，本党治党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得到消除，对于确保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四月嘅时候，高三嘅同学终于开学啦，大家都做好咗防护措施，重新返校。黄本中呢边有六个学生未能够及时返学，当中包括要打工还债嘅高明宇。究竟高明宇最终能唔能够重返校园呢？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我当初做 CIBS 的节目的时候呢，透过这个节目呢去陪一些囚友度过。 When they come into the studio and then they d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this is all new experience for the children as well as the parents.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的声音。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22度。 是 啊，22度啊， 剛才都23、 哦、那就 有太阳都22度啊，那你可想而知早晚温差一定是大一点啦。相对湿度 69%，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的天晴，日间干燥，同个荷包一样啊，好干啊。最近呢、最高气温是27度，即是今日正正式式都可以说秋天了啩，咁样。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呢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都是那句啦，持续天晴干燥啦。咁大家都系咧，起身临瞓嘅时候着多件衫啊，有啲冻咧。 咁啊关心听众啊，除咗着衫着得够唔够多咧，另外就今日好想同大家讲咧，嗰、那个电骗啊，同埋反诈骗嗰一样嘢，因为嗱、警方咧呢个反诈骗协调中心咧，咁都推出咗好多唔同嘅近住 Halloween 咧，我见佢啲造型咧比较即系有少少万圣节 feel 啊，就系想你咧唔好误堕啊呢啲骗局嘅诱惑嗰度啦。咁、你都知道可以透过虚拟货币去呃你钱啊，呃你感情又可以呃你钱啊，咁就咁打个电话嚟叫你买保险又可以呃你钱啊，咁 不过我即係对于呢啲题目呢，即係嗰啲骗案呢，你电骗又好或者真係骗你都好啊，我对呢啲题目呢即係已经係唉鞋一声就算啦。点解呢？讲又讲过，闹又闹过， 永远都仲继续有人中招， 经常都讲，但系始终有人中喎， 所以要继续讲。 另外一个咧，我觉得好猛整嘅就系啲桥冇新桥啊，但系仍然有人会信啊。 其实有新桥啊，我想 update 你一个新嘅。咁啊，早两三日咧，我又发生咗一件事。可能近排咧，佢一个 list 咧就系话呢个人咧口袋仲有多500蚊，等我呃埋佢啊，咁样。 系咩？ 系啊，嗱，之前已经系上网买嘢啦，咁啊已经个运费嗰度俾人欺骗咗啦，咁样咁嗰个运费嗰啲都系外国人呃你嘛，应该系外国人嚟嘅，我估计嗰个吓，因为透过即系嗰个叫做销售平台都系外国个账户嚟嘅。 呢个你都唔好讲得咁口响啊，未必噶， 系咪啊？ 系啊，因为你见唔到个样啊嘛。 冇错冇错，咁但系咧今次咧我就其实呢个电话咧打咗嚟好多次噶啦。嗱，首先咧呢啲电骗咧讲三种啦。嗱，警方讲呢一个咧就系关于嗰个虚拟投资嗰啲啦。咁呢个咧我都有少知识嘅，咁唔会喺呢方面领嘢啦。咁总之咧，虚拟货币其实入面都有千丝万缕嘅嘢，咁大家去投资嘅时候就分外小心啦，都同埋都唔系咁 recommend 啦。呢、這个即系始终都系咁样嘅讲法。第二系乜嘢呢？我收到好多次嗰个保险公司咩你打嚟，咁就系问我强积金嘅嘢，咁我拗晒头。嗱，我问下两位拍档先，你哋有冇收过呢啲电话？ 哦，保险公司我就冇喎。 你冇系嘛？ 我有啊，我都 有系嘛？ 我主力系几个，一个入境处，一个 卫生署啦，六字头嗰个卫生署啦，好得意，佢用手机 打嚟系话卫生署电话，咁跟住咧佢讲国语噶，咁我同你讲啦，即系卫生署你打嚟六字头嘅话，你讲国语，咁点解你唔可以讲搵个讲广东话噶？ 佢初头咧，其实佢有选项嘅，话咩诶广东话就揿一字， 一字 因为我嗰次我咁啱我得闲，我就谂住招呼下佢啦，咁我就揿咗一字啦，咁啊响响完之后咧又系讲普通话嘅， 系啦。嗱，咁你點應對 啊？我就直頭同佢講，唔好用廣東話，唔好意思，我頭先選擇咗廣東話嘅，你可唔可以用轉翻廣東話頻道再同我講啊？咁樣，佢都係繼續 keep 住用普通話同我講。 佢點同你講話冇廣東話個人咧？ 佢冇理我。 哦， 佢不斷即係重複一句説話，就係佢係衞生署，佢其實佢需要揾我咁樣。 你可唔可以同佢講啊？如果你想繼續同我傾嘅，請按一字。 係啊，哦、所以我就覺得喂，冇可能啊！如果你香港政府揾我嘅，我都選擇咗廣東話咯。你仲唔用廣東話同我講，你肯定係呃啦。 我嗰個咧就有啲誠意嘅，因為即係呢啲電騙嘅，即係我一定要同即係平時鐘哥講嗰啲嘢，我都認同嘅。即係你話講咗一億次，啲人都中計啦。 嗯， 因為依家真係有一個演化。即系譬如呢个卫生署呢个电话录之后，咁咧我就同佢讲啦，我就话啊，你可唔可以叫个广东话嘅人同我讲啊？我唔识普通话，即系我梗系特登咁样讲啦，咁样咁识都唔同你讲普通话啦。 系啊， 咁跟住咧，佢就话好讲广东话嘅人好忙，冇人。我话既然你咁忙。你唔好打俾我啦！你咁忙做咩打俾我啫？我亦都唔系好得闲。 你系尊贵嘅客户啊嘛。 跟住咧，佢收咗钱啊。 系啊， 系啊。我原来一讲到忙咧，佢就即刻停咗啦。 败走啊嘛。 停止咗，佢败走咗。 系啊。 我建议咧，收机婆俾啲听众咧，你面对呢啲嘅时候咧，佢死都唔肯讲广东话咧。而佢话俾你听，即系叫做捏造一个藉口，就系、同你讲咧，话啊广东话嘅同事好忙啊咁样。咁你就同佢講話，你咁忙咧，就唔好打你啦。既然你咁忙， 喺個語言上有一個好大嘅，即係大家可以捉到嘅一個位，你唔好信佢啦。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即係個個任何機構都講咗，係唔會喺電話度問你攞個人資料嘅。 係 講咗好多次，即係你啲密碼、出生日期、身份證號碼、名啊，點串法啊，係唔會透過電話問你攞嘅。 係 咁，所以叫你攞，你咪唔好俾咯。因為你俾咗就大件事啦。 係啊。 咁但係當然有啲咧，就係話佢已經有咗你嘅密碼，即係有咗一啲個人資料。打電話嘅時候咧，就叫你同你對啊嘛。咁但係就算係對，又係翻去阿 O 嗰度咯。你可唔可以用翻我哋而家講開嘅説話同我傾先？ 係啊。 咁你一定有啲端倪，你可以揾到。那個人是有問題的， 是啊， 但是又是那句咯，點解講咗咁多次，都仲係有人落答？ 佢哋有啲 case 咧，直頭係即係聽翻警方講啦，因為錄警聲嘅時候，啲警察都會同我講翻就話，佢話有啲 case 咧就本身可能係因為我哋啲電話號碼加埋我哋啲個人資料咧，原來一早都已經洩漏咗出嚟啦。即係我哋真係有好多市民咧，其實對於嗰個叫做網上邊嗰、那個守護咧，即係嗰個 security 咧，其實唔個意識都仲係好薄弱 嘅， 變咗可能我哋個名啦、身份證號碼啦、電話啦同埋地址咧。或者 email 其實都已經漏咗出去。咁其實好多嘅 hacker 或者騙徒咧，或者嗰啲黨咧，係直頭係有咗個 list 喺度。佢打咗俾我哋嘅時候咧，佢最令到我哋香港人容易中招嘅一樣嘢就係，因為佢講得出我哋嗰個名，可能身份證頭嗰兩個字就叫我哋駁埋後邊，跟住又話你個電話號碼頭嗰四個字係乜乜，跟住你又講四個字，佢好似同你對咁樣。因為佢攞住你嘅資料同你對，其實佢一定係對得啱㗎。跟住我哋就覺得咦？佢真係對啱咗，但其實佢都係假嘅，即係呢啲位咧就最容易中招。 但小白呢個就係我好想講，即係我自己一個真身嘅經歷。你衞生署嗰個大家都會停一停啦，係咪先？即係因為你講普通話啦，鐘哥中過衞生署啫。 衞生署，速遞， 速遞啦，係咪啊？速遞你有份件要攞啦。 入境處。 就係頭先你講嗰個保險公司嗰個 保險公司咧，你有冇打嚟啊？ 保險公司有打俾我啊。 你嘅應對係點啊？ 我最簡單一句，即係聽眾都可以試下。佢打嚟就講完一大輪嘢之後咧，我就同佢講：，唔好意思，我都係 agency 嚟嘅。 係， 佢即刻冚咗線。 嗱，你 行家 係啦， 行家， 你即刻冚咗你線啦。但係咧，我覺得奇怪係乜嘢呢？因為嗰間保險公司我本身係用開嘅，就係我嚟做強積金嘅。咁咧，跟住咧，我公司即係我自己 personal 公司咧，亦都係佢做強積金。咁佢打嚟嘅電話，我係咪一定要聽先？因為我都驚係咪有公款啊，或者剩啊嘛。咁同埋你。 呢啲 MPF 嗰啲咧，嗰、那個本身幫你跟保險個 agent 咧，冇咁上心噶嘛。嗯、即係我唔知係咪會分開報件啊、嗯？因為你平時危疾啊、意外啊嗰、那個，你梗係知道揾阿強又幫到你啦。即係你有一個跟開、 啊。因為有機會咧，你嗰個 MPF 咧係同一個 agent， 但可能你買嘅時候，可能譬如喺街嘅人見到，可能第二個 agent 跟咗噶咯。 即係我唔知係咪真係咁啦，所以我有認真去聽。但係咧，原來我問翻個 agent 咧、嗯，即係我自己真係幫我跟開保單個 agent。再加上一些社工朋友，因为有些社工朋友跟我说近排这些 MPF 呃人的事件都挺多，他真的用那间公司的名字去招摇撞骗，而他可能有你某一些资料，好像刚才小白这样说，他对两三下口咁跟住咧，佢就可以套到你另外嗰啲密碼或者資料。嗱，我唔知點樣佢可以挪用到你嘅錢啦，或者可能會同你講話，喂，你 M P F 可能當我自己 personal 公司啊，有兩期冇供，你供翻我呢個户口啦咁樣。咁可能我有機會傻傻更更，我就入咗落去嗰個乜户口嗰度，咁我就無端端又冇咗一嚿錢喎。而我覺得做呢件事係心安理得咗，但係佢係可以欺騙到我自己嘅強積金嘅供款咯。因為我問翻自己嘅 agent 咧，佢話唔會噶。點解咧？因為其實同一間公司你有個 system 噶嘛，係咪先？即係佢知道你係客户就係客户噶啦。你嗰、那個MPF 嗰個成員碼或者個僱主碼係得嗰個嗰抽數字16個 digit 咁樣先算啦。咁係嗰個已經入曬機噶啦嘛。 嗯、 你如果係另一間 sale 咧，我都會冚佢線啊，或者會唔聽啊。啊、嗯，唯獨佢係咁啱得咁巧，佢同佢欺詐嘅手段用翻同我平時用緊嗰間強積金嗰個公司，哇！我就覺得都幾容易中伏喎。嗱，當然我最後都係槍 down 咗佢，我都冇嘅。咁當然小白再機警啲啦，因為你得一個個人帳户就係、是、你即係僱員嗰個帳户，我有僱主嘅帳户，我都睇住條數啊嘛。咁、你有陣時真係唔知道㗎，同埋有陣時嗰啲強積金點樣合併啊，或者剩咧，其實都幾複雜咯。我自己又覺得， 即係我成日覺得好簡單，唔好信咯，係樣樣都唔信。 但你嗱，你如果好唔信咧，你就同個外界咧又完全 block 曬，即係呢個係兩人刀嚟㗎。 即係如果佢真係要揾我傾啊，我去你公司傾咯。 嗯， 我去你公司傾啊，你個電話同我傾，我你忙啊嘛，我嚟你嗰度揾你。 就算 地址喺邊啊， 電話傾咧，你都同佢講，你俾咗你嗰個 number 我先，我打翻去你公司。即係由我自己親身打翻去公司， 我 再核實翻件事先。OK， 跟住我揾翻你。 我而家問翻你個名字，我同你對一對先。係啦，你個身份證號碼幾多號啊？ 同埋佢哋有，佢哋係佢哋 sell 得呢啲，其實佢哋有執照噶嘛，佢哋有 license 噶嘛。 你個執照號碼 幾多號、 啊？係 啦， 幾多 號？我問翻你個公司，如果 OK 嘅，我揾翻你。其實係呢個方法，因為其實好多時警方都係話噶，你有啲懷疑嘅時候咧，銀行有咩都好。即係可能聽眾都要主動揾翻間銀行或者揾翻保險公司咩公司都好，主動揾翻佢聯絡翻佢哋，睇下有冇呢件事。有嘅，咁你受 sell 嘅，你咪繼續聽咯，就係咁簡單。 嗯，咁所以即係你睇翻啲數字咧，即係琴日公布啊，即係警方方面講啊，電騙嗰、那個宗數咧1687宗，其實都幾多啊，佔。 係啊。 不過頭先綜合譬如阿鐘哥啊同埋小白講嗰啲方法都係真嘅，即係你未當温故知新咯，同埋佢哋真係有好多方法嘅，即係講到。是即係你嗰間保險公司喎、嗯，即係佢直情有埋個編號俾你，佢特登嘅，有乜所謂啫？佢講個編號啫嘛，即係二 set A B C D 一二三四咁，佢梗係唔會作啲咁流噶啦，跟住作啲堅啲嘅，咁你咪可能信以為真咁，咪一步一步套曬你啲資料出嚟咯。其實真係比較危險啲啊，即係所以我依家咧，其實有好多電話我都唔聽啊、嗯。但係呢、這個頭先我頭先話個兩人刀係乜嘢咧？就係、是。你开始唔想听电话咧，唔想理，即系开始冷漠啊！因为你觉得身边好多人都系想呃你钱，好、多人都系想即系叫做 sell 你嘢， 系啊， 唔好讲呃你啦，即系 sell 你都够烦啦，咁、呃你啊再烦啲啦。跟住咧，你所有电话都想 block， 所有电话都唔想听， 咪你啫， 系嘛？ 即系我同阿小白一， 唔系、你都唔听电话啊，钟哥，你都系教飞行模式噶。我系想讲翻你，其实系咪遇到呢个情况，而你就转向飞行模式嘅模式？ 有时候咧，我即系都系嘅，但有时候咧，我都会同阿小白一个谂法。系悶悶地，有鬼同自己傾下偈， 唔係話 喺屋企對住四埲牆都 我自己屋企咧，我幫你揾個人同你傾。 我自己屋企有陣時遇到 啲正經人家嚟啊， 遇到啲咁嘅電話 正經人家 騙案嘅時候，我就抌埋俾小朋友講嘅。係啊，你抌俾個小朋友講，小朋友佢又覺得有個人同佢 傾下， 平時冇乜電話講啊，講下電話，跟住嗰個人就主動收線。 係，大家小心提防提防啊！ Super Moment 嘅作品啊，太科學啦！嗱、嗯，頭先咧就講咗話，聽到啲電話咧就呃人噶嘛， 係 有興趣做聽人電話嗰個人 咧？咩聆聽者啊？ 聽電話嘅一份工。有冇兴趣咧？ 系咪即系接线生先？ 接线生啊，就系、是嗯，但系呢个接线生咧，唔系呃人嘅，系帮人嘅、 嗯， 啊，帮人解决一啲问题。有冇兴趣咧？时薪105元港纸， 时薪啊， 系啦， 做 系嘛？深宵工作你得唔得？ 得 系嘛？系、哎，我哋旧时做节目都做到两点钟啦，系咪先啊？百几蚊个钟 OK 咯？边个 category 噶？ 无需大学毕业，但系咧恶劣天气要遇上翻工。 唔紧要，恶劣天气佢应该有车接你嘅。 唔知道呢一、這个。夜班1823客户服务主任， 嗯， 请人、 哦、做 系啊，1823啊，真系有时帮下人、啊。 1823要识打中文嘅、哦， 嗯，系啊， 我即刻学。 唔系咁，但系唔系你要学噶。 你见我平时喺出边 search 嘢，我都要开个仓颉字典出嚟。 系啦，啱唔啱先？但系咧要培训。嗯培训即系 training， 咪 培咯 training 啊吓！你见你突然间停一停喎，深宵工作要培训，突然间停一停，我见你中哥 training 嘅意思，系啊 training 嘅意思，咁你要 train 完之后先可以做，你代表紧好多唔同嘅部门，你1823，即系譬如你突然间啊，爆渠，可能啲人又打1823，跟住啊，突然间可能即系尤其是啦，即系之前疫情比较严重啲。好多人都是打1823、嗯、得到啲正確嘅衛生署電話， 因為 你唔通打翻個六字頭， 當 你會揾到個衛生 署。知道咧，就係、是、譬如衛生署電話啊，甚至乎嗰啲防疫組等等唔同政府部門嘅時候咧，其實最簡單你打1823，佢就話俾你聽，你應該揾邊個即係對口位嘅，即係最方便咧。1823唔使記嘅嘛，呢啲 其他啲，咁啊可以睇睇啦。咁 幫到人何樂而不為 啊？ 但係你要認清翻咧，1823究竟係屬於邊個部門？ 嗯。 话俾你听，记住个名先啦。如果唔系你见工嘅时候噏唔出咧，恐怕人哋唔请你，因为你唔能够话、欸，我想应征1823嘅接线生、 哦、reception 部门。 哦，唔系，但系都有办公室嘅概念嘅。那个部门叫咩咧？叫效率促进办公室。 哦， 效率促进办公室、 哦這個、少比较少听。 系啦，咁啊呢个就系你要应征嘅部门啦。呢位同学系啦， 效率促进办公室。 我突然间谂紧，我合唔合乎资格啊？ 嗯， 即系如果做得呢个部门，应该你嘅效率系高啦， 嗯， 仲可以促进到其他人高、啊， 嗯 嗯，我当之无愧啊， 系啊，当之无愧啊。嗱，最紧要系咩咧？即系知道依家市道唔好啦，咁啊，我成日都会揾啲笋啲工嘅，咁、嗯、啊，最紧要系培训嘅期间、 嗯， 即系 training 嘅期间啊。都有钱，82元一个钟， 吓差咁少咋？ 培训之后咧有105元，咁、 哦、 你唔会成日都要作为一个 trainee 咁嘅状态，你 train 完就 train 人噶啦，或者你要落去前线1823嗰度帮人听下电话啦，系咪先？ 做啊！ 做系嘛？ 俾个电话我，究竟我打边个电话去？ 就系1823， 就系1823。 唔系嘅，应该唔系。但你可以问1823，打1823问下你哋系咪请人，佢都应该答到你嘅。 打1823问，我而家可以打边个电话去搵呢份工啊？ 嗱，首先咧， 即系打1823啊。 呢个系非公务员嘅合约嘅职位嚟嘅、嗯，而且系 contract 嘅，为期12个月，咁、 嗯、 都系一年制咁样啦，大概咁样。咁啊，每日咧工作3小时到啦，咁样。如果当班嗰一日咧就遇上恶劣天气咧，都要如常翻工嘅，因为咧恶劣天气咧就 可能更加需要添嘅。 系啦，啲人觉得喂点算啊？冇车走、啊。 不过如果你即系听众即系谂住应征而又担心，譬如恶劣天气嘅问题，你应征嘅时候你都问下佢，我、哦、知道恶劣天气都要翻、啊，你哋会唔会有车接送？咁你即系自己谂埋啦。系啦，你问完之后佢话咗俾你听，冇车接送你都想做嘅，咁、 嗯、 你就要自己谂嗰个问题啦。佢如果系有车接送嘅，咁你梗系开心啦。 嗯，咁啊边度睇到咧？劳工处就业科就会有当中嘅资讯啦。 系、 嗯、你打1823，佢都系俾翻劳工处嘅一啲 information 俾你嘅啫。咁啊，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啊，有兴趣大家有嚟谂谂啦，有冇新嘅 career path 啊？ 前首相卓惠斯一啲嘅错误，又话会用行动而唔系语言团结国家。联合国安理会闭门讨论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计划使用安装弹嘅指控。俄罗斯副代表话，乌克兰嘅有一切嘅理由使用安装弹，再归咎俄罗斯，形容计划非常危险，呼吁安理会采取行动。西方外交人士就话，莫斯科并冇提供证据支持指控。另外，

一间专门做加密货币柜员机的生产商近日发现有安全漏洞，更加被黑客乘机入侵。有一名用户将加密货币存入了柜员机之后，发现笔数不见了。不过这间生产商就说已经发布了新的软件版本去修复这个漏洞，希望有这个柜员机的交易商好快点更新。 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冯建威支培知识会社。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光财经第一 线，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嘅时间呢、這个环节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睇睇咧，琴日港股表现啦吓，咁啊恒指咧上翻去15,165点啦，不过都要跌嘅，咁啊跌15点啦，咁睇到个高低波幅都几夸张啊吓，咁啊琴日咁继续下跌啦，咁啊十月咁啊睇个 RSI 咧跌到23嘅呢个超买区啊吓，咁啊 Kenny 你嘅睇法点啊？外围市况有冇得跟一跟啊？你见美股连续两日都做好、 啊， 咁啊港股即系掹唔到三尾，点睇法咧？你嘅分析系？ 其实个市咧，琴日就虽然到埋单计数都系跌啦，不过你见到咧，其实中间系好反复噶，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又倒升过啦，又跌过啦，咁样就跟住咧个成交方面咧，其实呢两日都系大噶，即系都系各一千，琴日1400多亿啦，之前就1600多亿啦，咁其实都系大成交嚟噶，咁所以变咗咧，你睇到有啲迹象开始咧，就其实都酝酿紧咧，会有啲系反弹嘅机会啊，因为睇翻。虽然咧就是、你见到个市系成交大系跌，但系你唔好即系要谂下，其实咧调翻转头亦都系咧，就有一定嘅买盘嘅数量方面咧喺度制造咗个成交咁大出嚟嘅。咁所以我哋之前都讲啦，譬如去到呢个15,600点呢啲位嘅话咧，其实系真系唔算话好贵嘅。咁同埋亦都系去到呢啲位嘅话咧，其实都会有一啲人首先沽空嗰啲，可能会做翻啲即系空仓补仓啦 ，short covering 啦。同埋開始會有啲人趁低吸納都唔出奇嘅，咁所以變咗形成咗個成交咧喺啲位都幾大下咯，所以我自己覺得就開始慢慢都會有啲長線啲嘅投資者咧喺度買翻一啲比較即係質素好啊，或者可能價值型嘅股份啦，咁所以變咗成交都會大翻嘅。 嗯，就阿歐講係咪美股嗰邊琴日好似幾好啊嘛？ 係啊，係啊。 咁你想佢哋唔好好容易嘅啫。嗱、我哋咧就將阿秋官啲氣擺喺美國上， 要配英文喎、啊、咁樣， 就配俾佢咯。 秋官 帮佢配，喂，都系粒粒皆星。我琴日都忍唔住睇下呢个 会啊， 都会。即系当然我平衡利益啦。我港台电视31又有睇系啦，打篮球张继聪又有睇，再睇埋郑少秋系冇睇股市啫，咁样啦。咁啊，唔知帮唔帮到手啊，钟哥你。 咁我睇另外一样啦，睇下汇丰系咪唔系 Kenny 嗱。佢係少賺42%，但係咧就好似比預期多咗。咁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底下，有即係又係嗰句啦，喂，聖誕臨近啦，係咪真係聖誕中睇匯豐？係咪點樣望咧？而家真係唔識睇喎。 汇丰啊，即系即系经典嘅股份啦。不过有个题外话咧，头先你讲开啲电视剧咧，我都睇呢排咪好兴播翻啲好经典嘅电视剧噶嘛。我见到有一套咧，就话郭富城咧，即系唔系做主角喎。 系咩？边套啊？ 成吉思汗啦，我见到。 成吉思汗都睇埋，好嘢， 好嘢， 新手嘢。 睇嚟 Kenny 都少睇个市喎，系，唔系因为你啊，即系譬如琴日汇丰嗰份业绩咧，其实唔差噶嘛，尤其是大中华地区咧，北美嗰啲 bad debt 又好翻啲，但系都股价都要跌，原因何在啊？ 因為點解咧？你睇翻去歐洲業務上邊咧，係有虧損喺度嘅。咁其實嗱，你都講得啱嘅。譬如好似美洲啊，或者係亞洲區嗰啲業務方面啦，都係有增長喎，真係唔錯喎。咁同埋都睇翻譬如財富管理啊啲業務咧，都係或者係環球資本市場方面嘅業務方面啦，都係有雙位數字嘅增長嘅。咁企業方面咧，嗰、那個業務方面咧都做得好嘅。不過係歐洲上面嘅話咧，就係即係出現虧損啦，所以就拖累咗個 bottom line 啦。咁同埋佢都有講到就係話咧，佢嚟緊將嗰個係股本回報率嘅目標咧，都會睇翻上 12% 啦。咁希望咧嗰個派息嘅 payout ratio 方面咧，都係 keep 住喺 50% 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我覺得就數係加到出嚟嘅。不過咧，都係嗰個問題就在於啲人睇前景，因為始終咧，你美國方面咧，一日咧嗰個息口未見到頂嘅時間嘅話咧，咁大家都會覺得呢啲股份方面咧係會有個壓力企喺度嘅。首先就係我哋成日講啦，就個息差上面咧，即係嗰個dividend yield 同埋嗰個係債息方面咧，嗰個 spread 收窄咗，就令到佢哋吸引力下降啦。第二咧就始終香港跟住加噶嘛，因為香港聯繫匯率嘅關係啊嘛，所以你見到香港都跟住加 time rate 啊，同埋個流動性咧係會收緊嘅，因為你聯繫匯率嘅關係嘅話咧，就會一路加息上去啫，令到香港個流動性收緊噶嘛。咁所以會一定會影響到嗰個貸款嘅需求啊，同埋資產質素咯。咁所以呢啲股份方面咧，就暫時唔會有太大嘅反彈住啊。 嗯，咁另外想問下 Kenny 啦，中唔中意睇包青天、啊？ 包青天就冇啦， 有啲咩审啊？ 喺包青天咧，拨开云雾见青天啊！唔系香港，可能英国嗰边咧都已经真系播紧包青天啊、嗯！所以有个 effect 喺度，咁啊见到辛伟成咧喺冇对手嘅情况底下当选英国新任嘅首相啦。咁啊投资市场咧，咁啊当然系觉得喂，即系好似即系拨开云雾见青天啊，有翻啲信心。咁啊英镑亦都见到有啲反弹嘅迹象啦。咁啊会唔会就系话同英镑或者系英国相关嘅板块受惠咧？不过我见到咧，即系都有啲媒體就喺度話到，其實市場對於英國嘅經濟睇法都係偏淡喎。咁到底兩方面係咧點去好咧嚇？ 嗱，其實呢個係即係新嘅首相方面，塵埃落定啊，叫做係短期穩定咗啲民心先啦。但係咧就係咪真係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咧？我相信就好大嘅挑戰咯，即係。唔係任何一個人上到去就可以即刻解決到英國上面嘅問題嘅，同埋都仲要睇下究竟佢能唔能夠持久地去做落去喎，咁呢個都個問題嚟嘅喎。 係啦， 同埋第二就係話咧，其實而家就重新引翻咧，就係話嗰個脱歐上面嗰個問題，因為咧而家就開始有啲人後悔啦，就無啦啦就脱咗歐之後就影響到嗰個英國嘅經濟同埋金融上面嘅發展啦，亦都影響咗外資嘅流入嘅情況啦。咁而家就開始睇到一啲負面嘅情況喺度嘅。其實都幾有爭議，因為嗰陣時脱歐嘅時間嘅話，其實唔係一面倒喎。如果大家記得，其實嗰個意見係一半一半嘅，不過就係脱歐派就略為係勝少少，所以脱咗歐嘅啫。咁其實都引申落嚟嘅話咧，大家都知道其實脱歐係好多嘅問題會出現咯。 係啊，咁同埋你嚟緊可能下年蘇格蘭嗰度有可能脱英咧咁樣，咁啊可能個 cash flow 會再少啲啦。嗰啲啲榜都麻麻地啊嘛 ，Kenny 睇。 係啊，即係你睇翻咧，其實我哋都有啲朋友咧，就係移民去英國，出現一個咩問題咧？就係首先咧，佢咪去置業嗰陣時嘅話咧，嗰個買匯價，首先你已經唔見咗十幾個 percent， 抽成20%啦。咁第二咧就係話個樓價當地亦都跌咗十幾20%，咁即係來來回回嘅話就跌咗成40%嘅啦。咁所以你睇到咧，英國上邊嗰個問題咧，其實都嚴峻嘅。 嗯，係啊，咁所以即係都。send 下啲短信， 同埋仲要面對一個生活成本上升問題喎，因為你嗰、那個電力表價格啊嘛，嗰、那個基即係嗰啲係基礎設施嘅價格方面咧，其實係因為通脹而係升噶嘛，但係你個資產價格就跌喎，咁呢個係雙重影響嚟。 係咁可能個睇法就觀望少少啦。嗱，要睇嘅咧，當然仲有啲業績啊。嗱，咁啊，匯控講完業績啦，不如又睇下禮拜三、禮拜四咧，就啲內險股出業績啦。咁今日咧就平保出業績啦，咁听日咧就系呢个国寿啦，咁样财险啊嗰啲出业绩。嗱、内险咧今年年头到依家都系跑输大市 啊， 咁啊原因何在咧？而份业绩系咪大家谂住啊，即系反而唔好咧？坏消息咧，反而就股价仲有提振嘅作用。好消息份业绩靓靓仔仔咧，股价反而低迷咧。Kenny 你睇法点啊？ 佢哋股價跑得唔好咧，都係同嗰個基本面業績係真有關嘅。因為睇翻就嗰、那個內險股份方面，第一首先個保費收入嘅增長咧，就算有增長咧，都係一個升高跌跌啦，一個好低單位數字嘅。第二就係話嗰個投資嗰、那個回報上面啦。基本上咧，相信就大部分嘅保險公司方面咧，今年個投資回報都會好差嘅。咁同埋第三就係話你個息口上升嘅時間話咧，一定會影響到保單嗰個係吸引力啦，同埋嗰個保險公司壓力相對嚟講會大咗嘅。咁因為佢哋主要都係揸啲即係 fixed income 為主噶嘛。咁而內險公司方面咧，之前加咗好多唔同嘅一啲集團式嗰啲資產咧，其實你見到譬如明天係啊嗰啲都跌咗好多，同埋嗰啲資產問題都好嚴峻嘅。同埋佢都內險公司咧好多時都同房地產係有關係，因為好多內地嗰啲房地產嗰啲相關嘅理財產品，其實包裝下嘅話咧，就變咗好多唔同類型嘅產品俾一啲銀行啊或者保險公司去投咗。咁你知而家內房方面咧，都係面對資金面嘅問題啊嘛，所以佢哋一定係個資產就要減值嘅。所以內險暫時我覺得唔係咁快改變得到嗰個係經營環境咯，係唯一財險就會比較好啲。所以留意翻咧，財險啊同埋呢個人保咧個股價走勢係比較穩定嘅。 咁啊，啲散户股民就自己多做功課啦。咁啊，每個板塊咧都有啲可能高質啲，或者有啲劣質啲，咁大家自己去揀揀佢啦。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Kenny 下個禮拜再傾啦，多謝你，拜拜。 唔該你，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 点啊？ 有乜嘢优惠？ 正话听 Kenny 讲英国嗰边啲资产咧，打跌咗四成 啊，系啊，来回 惊一惊， 即系冇。 虽然我冇乜，我冇乜。 系啊，你仲话咩？传个短信问候下喺嗰边啲朋友，都唔知讲乜嘢。 系啊 ，How are you 咁样？ 咁咪How are you？ 佢都答唔到你 咧，系咪先？唔知讲咩又？ 报咗俾佢听啦，唯有 系咪咁啊？有升有跌嘅，汇价又好，股票市场都系咁啦。睇下饮杯冷静下啦。咁啊，讲紧饮边杯啊？美酒佳肴节巡礼咁啊，呢个旅发局咧啊，开始举行啦。咁啊，有啲电子嘅优惠券咧，就免费喺旅发局嘅网站就派发啦。唔系今日派，11月3日同埋11月17日咧就分批，大家上翻咧去旅发局嘅网站嗰度派啦。但今年咧嘅美酒佳肴节咧就冇得啊，即系喺个中环海滨嗰度咧，大家摸下嗰、那个胶嘅酒杯底， 你唔可以饮食啦嘛。 系啦，咁啊变咗又系去翻过往嗰一两年嗰个搞法咧，就系、是、去唔同嘅餐厅，好似野外定向咁样，即系你攞住啲 token 去 A 餐厅咁嘟一嘟，攞咗啲着数，饮饮食食，跟住去可能过两条街去 B 餐厅。嗱，我想问下两位拍档，对于呢个模式，你哋 O 唔 OK 啦吓？ 头一年咧，我觉得一般嘅，即系好似怪怪地，因为以前不嬲都系即系喺中环嗰边咧，咁有咁好似真系嘉年华咁样嘅感觉嘅， 几超嘅， 系啦， 望住个海 咁啦。咁有阵时同啲朋友去嘅话咧，你都发觉哇，那个感觉都几开心，又有嘢食，有嘢饮，咁啲食物佢哋亦都系即系烹调得都真系相当之唔错。咁后屘因为疫情关系冇办法啦，不过而家我真系会觉得咧，拎住啲，譬如头先阿 O 讲拎住啲 token， 其实去到自己揾自己想要嘅嘢咧，个感觉有少少似喺个城市嗰度 explorer 一样，即系好似揾一啲嘢出嚟，而揾到你中意嘅话咧。都是一个新的玩法，而我又觉得如果 即有些寻宝 feel， 如果作为一个旅客的话，他拿着相同的方法在香港进行一些消费模式的话，其实是挺开心的。因为我有在譬如在日本，他们有些城市的当地旅发局其实都是用类似的方法，他们就是给那些旅客就一本那些即是优惠券，你住优惠券你在某几条街那里就做一些 special 的 offer，跟住你就呢啲優惠券咧，其實你呢間入下，嗰間入下，可能拉麵同你平半價咁樣。跟住隔離壽司同你講你唔使錢，佢都送你六七嚿咁樣。跟住又或者去再去多隔離街鋪頭，跟住你話如果你去食嗰啲串燒嘅話咧，佢又送杯飲 品俾你，即係去到呢啲位咧，你就發覺，喂，全部都係有咁多少少嘅 discount 咧，係吸引到我哋去玩，嗰、那個心情係好著弱嘅。 但係嗰個模式啊，即係喺呢度食啲飲啲，跟住去第二度食啲飲啲，呢個模式咧，其實以前都係咁噶啦，而家一樣噶。你留意下大家去玩嘅時候咧，誒，我哋呢度飲，飲之後，誒，我哋第二間再飲過。其實而家都係做緊呢啲嘢。 可能係喎，即係旅發局都體諒到大家中意轉場啊， 轉場即係過啫嘛，都係咁做噶啦。即系再唔够啊！诶、我哋再去埋嗰间， 系啊， 一样嘅。 转场打卡打得多啊， 啱、啊、不过咧，转场呢个玩法咧，系香港人独有嘅。即系嗱，譬如你 近啊嘛， 嗱，你譬如日本啲朋友仔啦，即系嗰啲居酒屋，你玩一玩一晚啊、嗯。即系譬如日本唱卡 OK 嗰个地方 stay 一，即系玩足成晚，好、嗯、少话玩到一半。哎，我哋轉場啊！啊，香港真係好缺轉場， 地方大啊， 香港近啊嘛，即係譬如我喺街頭飲完一間轉場，其實可能去街尾嘅啫嘛。唔係日本，譬如你睇電視劇，你會睇到佢哋點解或者點樣先至會轉場咧？喺呢間玩到連尾班車都開咗，冇辦法翻屋企啦，又唔想搭的士，於是乎揾另外一間坐到天光，咁樣先會轉場。 所以尾班嗰啲 JR 都 好緊要噶， 係咯，好緊要啊， 好大站走尾，好大人走尾。 係啊，其實佢哋都係想瞓喺张凳嗰度，即系都几不雅噶。 同埋即系题外话，以前喺日本有次喺一啲车站嗰度咧，见到有啲真系嗰啲打晒胎啊，office 嗰啲人咧，其实我觉得哎呀，佢挨唔到最后啊？点解咧？佢明明已经去到车站，但系就醉到行唔到入去。 哎呀， 即系明明见佢去到，跟住最后都系喺车站旁边瞓咗觉。 近排咧，Halloween 睇咗套日本灵异电影，叫《如月车站》。 哦， 一个消失嘅车站，喂，条桥写得几好啊！条桥写得几好啊！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讲翻呢个，听日未走街游节先。咁点解咧？点解咧？意思咧就系、是、啊，我觉得我欣赏佢哋今次搞呢个活动，因为佢串埋咗咧呢个国际七人榄球赛同埋呢个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啊。因为佢预留咗一啲 token 咧，系俾呢两班嘅参加者再用啊。即系譬如你买咗七榄嘅飞，即系 Rugby Seven 嘅飞，跟住佢就有啲 token 系美洲加油节嘅，即系你就可以留条尾巴啊！你去完七榄球之后， 一个比赛。 系啦，就再系啦，或者你嗰啲國際金融領袖，即係大家都聽到收音機唔同嘅廣播啊，邊個邊個嘅高層又嚟，邊個邊個高層， 佢哋又帶住一大班做 investment 嘅人過嚟噶嘛， 咁、帶住一大班錢啊嘛， 咁嗰班人咧， 嗰啲人先有錢， 嗰班人又中意睇 seven， 又中意消費，其實 即係我同你用得幾多啫，係咪先？一杯起兩杯子啦，跟住都已經醉咗食糖水啦。 人哋嗰啲淨係買完杯飲品啊，佢抌落去嗰啲 tips 啊。都唔知抌几多啊！ 系啊，人哋一支 系咪噶？ 嗱 ，Fifi 嘅咁啊，系噶，应该 系啊。 我冇见过俾咁多 tips 喎。 唔系、啊， 我哋试下嗰度嚟个 part time。 哦，真系 唔系你冇见过咧，但系佢真系连身系吓死你。呢啲 I banker 咧， 系 唔系 I banker？ 唔系你讲到好似外星人咁样啊！佢我虽然冇见过，但系佢系真实存在 咯。系啊，佢都系神龙见首不见尾噶。不过嗱，即系讲啊咁讲啦，咁讲多啲内文俾大家听。其实旅发局咧今次联成咗咧城中咧超过300多间嘅人气餐厅，咁啊餐厅嘅数量咧亦都系增加咗嘅咁样，亦都有好多唔同新嘅一啲饮品啦，譬如一个几得意啊，叫芫茜皮蛋。嘅 cocktail 冇講冇講 ，sorry 冇講， 系啊，我唔得 唔得， 你唔得啫，但系都人 講芫茜，講芫茜兩個字佢就 買翻屋企俾內置飲， 佢就嘔噶啦，唔得噶， 買翻屋企俾內置飲， 幾得意啊！ 叫佢喺門口飲，飲完刷埋牙先準入屋。 其實呢個都幾得 講嘅咧， 係啊，做無能為力， 呢啲 即刻變陰春， 幾得意幾得意。咁啊，仲有另一個咧叫做叫做遊走海岸線，咁啊走嘅歪個走 嘅 意思啦， 係 食字啦咁樣，都幾得意喎。咁你都知道依家香港啲海岸線都有好多唔同嘅酒吧或者餐飲嘅鋪頭啊，係咪先？即係譬如你去到簡單如李徑灣咁樣，咁你嗰度都有幾間即係唔同嘅餐廳，咁可以俾你都望住個海，跟住你可以搭翻船去翻油塘，油塘嗰度又有啲餐廳。 你諗下西環嗰一辣幾多餐廳啊？ 所以收貴啲 啦， 所以就收。貴啲咯， 所以需要 token， 唔好咁啦。 你試下望外街嗰啲，係真係平啲 嘅，平啲啊！但係未必唔好食過，都好食㗎。係啊， 玩法唔同嘅。你李景灣同泰安樓食嘅嘢都唔同啦。泰安樓有泰安樓有好食，李景灣有李景灣有好食。 哎呀，即係好多年前啊，講緊廿幾三十年前。 做咩好掛住係嘛？ 咪有一排，即係嗰陣時啊，有一排咧成日喺 我即係泰來冇，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喺泰安樓下面咧，一到夜晚就有啲即係專係出嚟賣宵夜嘅車仔。 有，依家有手 太耐冇 手抓餅啊，嗰啲車仔面全部都齊曬嘅，你揾一共過去咯。 即係糖水啊啲咁樣嘢。 你好耐冇去西灣河文娛中心睇， 好耐好耐冇去啦。 你去啊可以。即係睇下呢啲啦，咁啊飲飲食食都係開心嘅，咁大家支持一下即係旅發局呢啲活動啦，咁啊都好啊，咁啊同大家睇埋天氣，而家天晴，乾燥啊，最高氣温咧大概27度咧，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東風啦，咁啊展望咧本週咧餘下時間咧都會持續都係天晴，天晴係正，但係有啲乾燥啊嚇，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依家23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咧65%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大校董会开会讨论包括有关校徽事宜，身兼中大校董立法会议员张宇仁不满校方没有在会议上详细交代，要求校方就事件独立调查。张宇仁批评校方召开校董会诚意不足。另一名身兼校董的立法会议员刘国芬形容校方换校徽做法属闭门造车，没有经过校董会和学生等相关持份者同意擅自作决定。身兼中大校董及校友的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批评校方的做法是整色整水，以各种原因选择简化校徽，忘却原有校徽中博闻若礼的用意。中大表示在校董会会议上成员聆听校长就形象更新工作汇报后，同意校长建议将大学的正式校徽恢复为10月17日前沿用的版本，即是设有紫金分色的版本。房屋局局长何永贤的司机昨日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政府说何永贤每日都有做快速抗原测试，结果是阴性。政府说那名司机负责为何永贤担任驾驶工作，不用和公众人士接触，亦没有外游记录，工作时有佩戴口罩和遵守防疫措施。他最近一次执行驾驶工作的日期是昨日。英国新任首相辛伟成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英国首相府的声明说，拜登在通话中表示英国仍然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英美双边和在印太等地区的合作，还讨论更具争议的北爱尔兰问题。两人同意需要通过保留贝尔法斯特协议确保北爱尔兰人民的安全和繁荣。两位领袖期待下个月在印尼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亲自会面。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华府考虑从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旧款的英式防空导弹系统，协助抵御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攻击。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较小型、射程较短的刺针飞弹，英式导弹可视作刺针飞弹的升级版。报道说无法确定美国会向乌克兰运送多少英式导弹系统。总统拜登早前承诺会向乌克兰提供先进防空系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早前亦说，西班牙打算提供四套英式系统给乌克兰。日经平均指数报27,502点，升25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1.25美元，卖出1,651.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8.08，瑞士法郎0.996，加元1.363，人民币7.27，英镑对美元1.145，欧元对美元0.996。澳元兌美元0.639，新西兰元兌美元0.574。天气方面， 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以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风力楼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接近风力楼。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港城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挤塞，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道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公路出翻去观塘，龙尾咧就排到去单车馆噶。咁再重复多次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港城快线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有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道，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龙尾就喺香港单车馆。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曲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曲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彩云村，呈祥道观塘方向落返去九龙塘方向就比较车多，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康宁道就挤塞，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当年佢嘅成名作 Call Me Maybe 咧走红全世界咧，听讲都系靠佢嘅同乡都系嚟自加拿大嘅 Justin Bieber 帮佢 Forward 呢一首歌啊 ，Carly Rae Jepsen。 这个礼拜再次上升多一级，成为本周 Hong Kong Top 10占第七位的作品 Carly Rae Jepsen Talking to Yourself。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给次机会我啊，我是 P 牌来的， 现在不是事必要你说，暂时必要你睇电视。 喺电视节目《P 牌婆婆》研习班啊！各位新手婆婆公公爷爷嫲嫲，识臭仔就唔等于识臭孙噶噃，不妨听下心理学家点教老。仲有星级婆婆陈海琳嘅妈咪 Connie 分享作为 P 牌婆婆嘅心路历程同心得。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泳儿，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朋友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屋企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剛才呢听阿 Kenny 讲，就话如果喺欧洲英国嗰度呢，即係能源啊或者各样嘢啲即係财富都要即係岌岌可危㗎嘛。其实我听到嘅时候都突然间諗返起，係我喺香港，我香港住啦、啊。我啲電費咧，我發覺都真係越嚟越貴。我唔知係屋企嗰啲電線問題啊、電器問題啊，定係咩咧咁樣。咁變咗咧，我都揾咗好多咧，就係蛛絲馬跡。係 咪開多咗啲電器產品啊？譬如冷氣啊咁樣啊。 其實開嚟開去都係冷氣啊，我都覺得電費貴咗。其實 嗰個時間長咗啊嘛，即係你開冷氣時間長咗， 夏天又要開冷氣啦， 跟住春天又開抽濕啊， 春天又開抽濕啦。咁冬天如果有屋企人凍嘅，特別有細路仔，細路仔你又驚佢冷親， 開暖。 即係你問我嘅話，冬天其實香港你著多件衫咧？我成年人啦、啊。又冇病冇痛，咁我覺得著得件衫 OK。 講啲過頭説話啦。 咁但係，我冇説過木嘅。所以咧，你見到譬如屋企小朋友咁，你如果真係得幾歲，你又真係佢又講唔到自己係咪熱啊定凍啊咁樣，咁你又要開翻啲暖氣俾佢。其實全部都係電嚟嘅。但係反觀嚟講咧，原來屋企仲有其他電器咧，食電都食得好犀利。例如咧，譬如即係我都有同嗰陣姐姐夾嘅。咁有陣時見到你記唔記得？是不是上個月都仲係唔知三十幾度噶嘛？三十幾度嘅時候咧，我翻到屋企見到佢有洗碗啦咁樣。咁一洗碗嘅時候，我見到佢咧，明明呢我啲村屋咧、你就算唔開熱水，嗰啲水都已經興合合啦，因為出面太陽曬住嘛。佢都仲係開住個熱水爐喺度洗碗嘅。咁、我就即係揾好多呢一類型嘅蛛絲馬跡，咁變咗即係前排而家天氣涼翻啲冇乜所謂啦。但係前排譬如天氣熱嘅時候咧。我啦，同埋或者我仔仔咧，一見到即係可能十點幾都唔會朝頭早一用完嗰浸水啦，佢都會主動熄咗嗰個總掣，總掣咁啊，直頭啊，你就算點樣，我可能即係佢又唔係特登用嘅，不過佢慣咗開熱水嗰個方向，咁啊用埋咁樣，咁啊揾好多呢啲嘅蛛絲馬跡，都希望咧 一個好嘅家庭係唔會怕凍嘅。 因为温暖、 因为有家庭温暖嘛， 所以我要俾翻多啲温暖啊，姐姐，等佢直头有一种热情喺度。咁、但系譬如洗衣机啦，洗衣机原来喺我哋用嘅时候咧，佢亦都某一个程度咧系会嘥电咗噶、我哋好多时候就谂住，如果我哋洗啲衫啊，叫个洗衣机冇转得咁犀利嘅时候咧，咁啊佢冇咁用咁多力咧，咁咪悭电咗咯。 佢有好多转速俾你选择。 系啊，其实原来唔识搞个教一条教转速嘅话咧，佢又可以嘥电咗、特别如果我哋可能我哋纯粹就系话啲衫粗洗嘅，粗洗佢咩强模式嘅咧，唔知大家知唔知？咁、你揿嗰个咧？原來嗰個反而係最慳電。 哦，係咩？哦， 係啊， 即係滾嗰個反而。係 啦，嗰個原來最慳電，因為點解咧？當你開到佢最強轉速嘅時候咧，佢一路開啦，佢唔會變頻啊。 哦， 即係佢，因為點解洗衣機佢嘥電就係佢突然之間佢個鍋佢供啲電少咗啦，因為佢要慢慢 soft 翻件事，跟住佢又要幫你俾翻你咁樣又再上翻上去，嗰啲取電位咧。是好犀利， 咁嗰啲咩快速同埋浸洗又关唔关事咧？小白，我真系唔识啊呢样。 系啊，其实你系总之你就调教佢个模式，因为部洗衣机唔同，你调教佢个模式，令到佢转速平均，即系好似揸车咁样。如果你高速公路 嘅，一啖有大， 系啦， 冇 一啖有大，一啖有细，你将佢平均嘅速度。所以其实有阵时我揸车，我会用套路讲噶嘛。咁我行套路讲嘅时候，其实老实讲，我系 set 咗架车咧。特別我朝頭早翻嗰陣時車少啦，我係 set 咗架車咧，平均嘅時速咧喺90公里嘅，因為佢行100，我行90公里。咁我直頭我油都唔使踩噶，咁但係個 個佢就幫你平均分布嗰個油量，令到你好舒服咁去咗條高速公路。咁即係即車行當然話呢個亦都係最慳油啦。你知而家啲油貴啦。 但如果住市區就冇呢一個， 係啊，因為你又要俾油。住市區唯有你只腳真係唔好踩咁大。 因為你去紅綠燈，你成日都要停車開車停車開車。 係啊係啊，咁嗱、啊、好啦，洗機呢個問題啦。如果你電飯煲又有另外一個問題，電飯煲其實因為好多人咧會用嚟除咗煲飯之外，仲有其他用途，譬如一啲人中意清蒸啊、燜嘢啊，其實都好中意嘅。 而家啲電飯煲嘅招來就係、是、 個 function 啊嘛， 就係話唔係淨係煮飯啊嘛，係 啊， 係可以煮餸啊。 但係原來 蒸埋魚都得， 蒸埋魚都得。 其實舊時嗰年代都可以蒸埋魚啦，你攞個鐵碟喺 上 邊都係 啫嘛， 擺個皖魚蒸嘅、啊。我舊時阿婆都係咁啊，有咩咁新奇啊？ 係啊，咁而家就叫做幫你分曬格分曬格數嘛。以前我細個都係㗎，你喺入邊咪一次過擺曬，啲碟就擠埋上去添啦。 係啊，一層浪一層。 所以咧，嗰啲鐵碟咧會黏住啲飯㗎。係 啊。 就要刮翻出嚟，碟呢啲真係集體回憶。 你而家喺嗰啲比較 回憶嘅呢啲 啲嘅茶餐廳食啲蒸飯都係有呢個效果㗎。嗰、 啊 那個鐵兜黐住啲飯， 係啊係啊， 喺邊度有咧？可能啲工廠大啲飯堂， 嗰啲會多啲， 深水埗都有啊。 係啦，佢哋啲 canteen 會多呢啲嘅。咁、如果你話電飯煲嘅時候咧，其實原來電飯煲本身用嗰個電力咧，同一啲即係比較慳電嘅冷氣機，佢、個所消耗嘅電力已經差唔多、所以大家有記咗個 concept， 越嘥電嘅電力，佢原因咧就是、因為佢需要將個温度調校，所以調校佢唔係話淨係開冷氣，佢可能將件事變熱咗嘅時候咧，其實。將要温度去到調節嘅時候，嗰一類嘅電器咧，本身都係會係幾嘥電嘅。咁、所以你話譬如電飯煲，如果你想慳電啲嘅，都有啲辦法嘅。你可以譬如先將啲米咧浸咗佢先，跟住你我自己咧，其實我會用埋熱水。用熱水咧去到放入去個個電飯煲入邊，咁其實電飯煲因為啲人就咁用普通水擺入去嘛，佢仲要多一個步驟咧，就係佢要先將你啲水煮滾咗先。 哦，如果用熱水又會個能源就相對再慳多啲，係咪？ 係啦，我自己就會咁覺得啦。 咁、但係你又要開又要用能源去煲熱啲水。 系啊，所以你就要谂啦。我另外一个咧，其实都极度嘥电嘅一个电器咧，我自己而家都仲用紧嘅。咁、但系我就无奈，我会继续用啦。原因系因为第一佢未坏，第二就系我当初买嘅时候咧，系我有两个小朋友。第一个小朋友佢啱啱出世嘅时候，我就已经买咗呢个电器，到而家佢都仲用紧。咁当然系襟啦，咁系好事嚟嘅。咁但系佢就非常嘥电，就系咩咧？屋企嗰啲电热水壶啊。 哦， 電熱水壺咧、由佢去到放啲水入去，跟住佢煲嘅時候咧，到佢 keep warm， 佢 keep 住個温度，佢係長期咧係要保持住一個温度。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嗰個原因啦、因為一個電器佢需要由一個恆即係一個正常嘅温度冇温度嘅情況，但係佢要不斷泵啲去消耗電力，去到俾一啲嘅温度去提升佢嗰個力量嘅話咧、其實佢好嘥電。 但係嗰時又聽過又話唔係幾好嘅喎、即係你不斷將啲水煲完再煲，煲完再煲嘛。 煲完再煲咧，就應該喺個水質上面咧就冇乜特別大嘅會有害，就應該唔會嘅。個問題就係佢真係好嘥電。咁所以頭先我嘅諗法就係咩咧？我要喺煲飯嘅時候我加熱水嘛。咁我就會諗啦，我反正出面有個電熱水嗰、那個、那個那個水爐咧，就已經著住咗，佢儲住咗啲熱水喺度，已經95度啦， 即係唔好嘥 90度啦，咁就唔好嘥。咁我情況睇下咧，我就會拎嗰啲水咧就拎去煲埋飯。如果我冇嗰嚿嘢咧，嗱嗰嚿嘢如果壞咗嘅話咧。小朋友都開始大啦，我第二個仔都三歲啦，都開始大啦，我就已經我決定都唔會再用嗰嚿啦。咁我用咩方法呢？就可能會換翻個水煲啦，正正經經一個水煲咁樣，咪煲水咯。煲完水就 都正經嘅， 要正經煲係正經，要正經煲佢好嘥電啊，因為我個人都偏向環保。咁但係抌我又唔想嘛，咁我就會再另外買多一個咧，即係有耐膽嘅。咁嗰啲咧就儲住啲熱水，佢唔使用電嘅，即係大家都知 啦， 係啦，佢唔使用電嘅。咁佢就儲住啲熱水，咁我就覺得呢個方法咧就會慳電好多，又唔使話燒咁多嘅電力。咁啊，呢啲都係我即係如果佢冇壞，我抌咗佢，我又覺得即係另外一個問題啦，我又唔係好想啦。咁所以如果夜晚嘅時候咧，我都會將嗰個插蘇就掹咗佢，因為係啦。咁第二日我就將啲水就變咗可能凍滾水咁樣去到用。咁其實屋企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有就係電視機頂盒咧，我哋長期都要著 住 佢。嗰嚿嘢你摸到佢，其實佢都有少暖暖地，係啊，因為佢都係不斷燒緊你嗰啲嘢。雖然佢個耗電量係好低嘅，但係呢一類咧會長期。用緊你少少電力嘅，其實佢一個月講緊可能都嘥你十幾二十蚊電。 但如果講到最後，係咪應該臨瞓嘅時候咧， 成 屋大 成熄曬佢， 熄咗佢咁樣，咁啊最慳電咁樣。 大家諗下，需唔需要咁做咯？

彩虹一带的前身就是香港九龙十三乡之一的沙地园，亦都是面向启德机场和维港一大片的平坦农地来的。那梗是讲很久以前了。每当落雨之后厉害，海面折射阳光，这一带很容易就会出现一道非常美丽的彩虹。所以当其时屋邨设计师就将楼宇外墙就用上不同的颜色，并且命名为彩虹邨。原来个原因是这样的，楼宇也都随之而用上就颜色的名称。而港铁在1979年通车的时间，也都将这个的位置车站命名为彩虹站。这一带的地区从此以后就叫做彩虹了。 昨天的通讯系统呢，绿色那个呢瘫痪了两个钟啊，其实原来影响都大喎。 是大啦，不过两个钟两分钟都出事。 两分钟应该没那么多，除非你秒秒钟真的几百万上落啫。 要找的人找不到。跟住呢昨天即是提我话。咁你嗰两个钟，你咪打电话俾佢咯，你接唔到短信，你打 俾佢。所以有啲朋友咧都即系工作上揾我嗰啲咧，佢一揾我嘅时候打俾我啦，佢就同我讲，唔好意思啊，嗰个死咗啦咁样。 问题就 系 呢度啦。 系啊， 嗱，即系原来我哋而家个生活习惯同人哋联络咧，就第一靠呢啲即时通讯软件， 系啊， 要先传一个短信俾佢，问下佢你而家得唔得闲啊？ 方便讲电话。 咁而你而家咧，你直接打电话俾人咧？好似有問題咁樣嘅喎，我而家個即時通訊軟件壞咗，你個心好囉囉攣，我應唔應該即刻打俾你個朋友咧？即係好似係咪好嚴重啊咁樣？ 慣咗個程度不一樣啊，因為我哋慣咗用通訊軟件嘅時候，打電話就變咗係。更加緊要的時候才會做呢、這個， 係 啊，先有呢個 局。又去翻頭先七點零鐘嗰個討論咯。你打電話我都未必聽噶，你用咩電話打嚟先？ 啊、 三字頭、六字頭、六字頭都係假衛生署喎，係咪先？ 我又冇包裹未攞，係咪？係 咯，我又冇包裹未攞，你又唔揾翻個講廣東話嘅人同我傾，係咪先？真係搞唔掂咁樣。不過、即係都影響都幾大喎。但係有趣喎，琴日睇到個現象咧。一开始我唔知道原来系瘫痪咗或者唔 work 啊， 我都唔知道啊。 系咁样打，即系碌碌碌话佢哋。 因为我咁啱冇 send 嘢俾人，所以我就冇睇到人哋有冇 send 嘢俾我。我系做咩咧？我系应该等下一样要做嘅嘢嘅时候咧，就坐咗一间快餐店，跟住咧就睇手机啦，即系正常人。跟住就好多人喺 IG story 话，喂，原来WhatsApp 死咗或者坏咗咁样，通常呢啲字眼咧好直白。跟住我先 check 翻，喂，原来都停咗接近两个钟头，咁全球好多用户失联啊，报章系咁联络失联啊，搵唔到对方咁样。 所以净系靠一个通讯软件咧，有阵时就唔系咁稳阵嘅。即系我自己都有几个通讯软件喺手嘅，譬如同屋企人联络嗰个就唔系用呢个嘅，咁就同屋企人。保持通话 做咩？你做特务噶？要咁多嘅通讯方法？ 因为而家你真系难保佢会唔会突然之间其中一个咧，佢即系失去咗功能啊。咁如果系嘅话咧，你需要譬如工作又好，你自己同 friend 联络都好，你多几个渠道咧会好啲。就算而家你话网上边有好多交友软件咧，其实佢哋本身都有一啲嘅对话功能噶嘛。咁你用嗰啲对话功能，其实你都一样揾到。而家唔会话揾唔到嘅，所以我觉得如果系譬如其中一个佢真系提供唔到服务嘅时候咧，大家都要谂啦。我系咪应该即系再将自己个通讯软件嗰样嘢多几份， 多啲或者少啲咁样咧？ 系啊。 不过呢个真系嘅，如果琴日嗰两个零钟头咧。 你可以測試一下自己究竟你有冇嗰、那個焦慮嘅，即係科技焦慮啊，就係如果嗰兩個鐘頭你覺得個人係平和咗咧，恭喜你，即係真係寧靜啊嘛。 係啊係啊。 但係反而如果嗰兩個鐘頭你知道，喂，即係如果譬如 O 咁樣，佢冇 check， 佢唔知道壞咗，但有啲人可能 check 得好密噶嘛。 係。 突然間喂，點解碌極都仲係嗰個波波走出嚟？ 跟住仲要喺度掹喎， 收唔到 ，send 唔到嘅。 係啦 ，send 唔到嘅。 嗱，如果你琴日嗰兩個鐘裏邊你有呢個焦慮嘅話咧。咁你真係要好正視一下，你會唔會過分依賴咗呢啲咁樣嘅即時通訊軟件、因為佢一有問題，你個人就即刻好緊張啊嘛。咁係一個需要根治嘅問題。 我估我個股票 app train 唔到，大鑊啲。你想走嘢走唔到啊，買嘢買唔到，佢一路叫你等啊，有個圈圈喺度轉下轉下。 一路係咁轉緊。 我焦慮，抌爆部手機佢可能真係，即係每個人都有唔同嘅焦慮嘅源頭。咁啊，好就好在就淨係呢個 WhatsApp 嗰嚿嘢停咯。咁、即係你起碼透過其他社交平台都知道，哦，原來佢癱瘓咗咁樣。因為佢之前試過一次係即係連面書連 IG 咁，因為同一間公司啊嘛。咁、佢要停咧就全部停曬咁樣，咁你就好似真係與世隔絕咗咯，咁樣咁希望呢啲事就唔好成日發生啦。咁啊，保持聯絡都係重要嘅。 近住聖若瑟小學對開嗰度咧，有交通意外噶。咁啊，而家咧龍尾去到匯基書院嘅清水灣道下行，近住聖若瑟小學有意外。圣若翰小学吓，咁啊龙尾去到汇基书院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新清水湾道下行都系多车噶，仲有就系新界嘅沙田路去九龙，之前近住威尔斯医院对开有意外事故，现时嗰度咧都系有少少挤塞噶。而早少少嘅时间咧，龙翔道去观塘喺天马苑对开咧，亦都系发生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龙尾去到大窝坪啊，龙翔道观塘天马苑对开，因为有意外啦，一带都仲系多车嘅。七咸道北去观塘之前咧，曲街嘅意外事故就清咗长一段时间噶啦。咁但系而家去观塘方向仲系比较多车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马斯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龙尾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九龙的龙尾近住小沥源，将军澳隧道仲是多车啦，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到电话机楼附近。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现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带都很多车的，慢车的龙尾去到常宜道。而新界呢，吐露港公路左转去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呢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近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去九龙沙田市中心，其实应该是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啦，去到沙田马场站呢都是交通繁忙。仲有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荃青交汇处那里呢都是比较多车啲嘅。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父母的成长经历、两夫妻的关系对孩子的成长都很有影响，他们可以怎样分工和沟通达至更好的效果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的丰收家庭秘笈， 请来注册辅导员杨春 Kelly Young 和你分享家庭和睦的秘诀。 丰收家庭秘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二台话你知。 徒弟仔，你喺度做啲咩啊？ 师傅啊，我用紧梯台准备扫个天花板咯。 咁你答我，依家系几多点啊？ 等我望望表先。 唔使耷低头望啦，即刻答。 应该系两点。 咁咪唔啱咯。上落梯台、功夫凳呢一类轻便工作台，一定要三点噶。 吓？要等到三点先用得。 我系讲紧上落嘅时候，必须要面向轻便工作台，同埋唔好拎重物啊，并且保持三点接触，即系双手捉住，加一只脚踩住，或者一只手捉住，两只脚踩住工作台。同时身体重心咧要维持喺工作台之内啊，咁工作台就唔会反噶啦。徒弟仔，你啱啱入行，师傅唔想你有工作意外啊！ 对唔住啊，师傅，我头先呢以为你问我时间啊。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俾次机会我啊！我系 P 牌嚟噶， 依家唔系事必要你讲。但是必要你睇电视， 喺电视节目 P 牌婆婆研习班啊！各位新手婆婆公公爷爷嫲嫲，识臭仔就唔等于识臭孙噶噃，不妨听下心理学家点教老。仲有星级婆婆陈海琳嘅妈咪 Connie 分享作为 P 牌婆婆嘅心路历程同心得。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投资 O to O。 早晨，投资 O2O， 阿好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连升三个交易日啊，道指继续升啊，升337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61点，纳斯达克指数升246点啊，唯独咧港股嘅 ADR 咧咁啊要下跌啊吓，咁啊收市咧要跌14点。咁不过咧又唔好睇得太悲观，咁啊啱啱睇翻亚洲时段开始啦，咁其实啊即系日本股市都升啊，有冇机会即系外围市况做翻好？啲咁啊，帶動港股今日咧都叫做唔好再下市萬五點嘅水平啦，即係跌到手都震埋啊！希望今日有個好嘅開始啦嚇。 林慧夠鐘上堂啦， 九點鐘聽一聽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obby， 各位听众早晨。 Clara， 我哋日常生活中咧，而家有一样嘢咧，都真系非常之通行噶啦。包括埋我哋咧香港嘅安心出行软件啦，入边咧都一样有呢个 QR code 嘅东西噶。 系啊，其实 QR code 咧，你有冇谂过咧？喺啲 SES 细路仔咧，佢哋系用得好多，同埋对佢哋有好大帮助，同埋佢哋好中意用呢个 QR code 噶。 点解咧会用喺边度啊？ 其實喺課堂裏面咧，佢哋都已經用好多噶啦。咁啊，例如咧，即係QR code 咧，例如好似自閉症小朋友咁樣啦。咁喺個日常生活裏面咧，咁如果咧你係佢自己帶住個 QR code 啦，咁當佢咧係有啲需要嗰陣時咧，佢就自己去 scan 咗個 QR code 咧，就會出咗好多嘅資訊，係關於佢自己嘅資訊。因為 QR code 有樣好咧，就係、是、無論啲影片啦、文字啦，咁好多嘢都係擺曬落去噶嘛。咁所以咧，每一個唔同需要嘅細路仔咧，咁我哋大人啦，即係我哋老師啦，或者治療師咧，就可能幫佢設計咗個 QR code 俾佢自己個人用嘅。咁當佢有啲唔同嘅情景，佢自己有啲咩嘅需要咧，佢哋就自己可以 scan 咗個 QR code 之後咧，就可以得到佢所需啦。咁而作為家長啦、老師啦咁樣，咁有陣時可能個細路仔個情景可能有啲變啦，例如可能佢翻學啊，又或者係喺佢屋企啊咁。 咁可能有啲嘅程序，如果咧你講得唔夠清楚咧，其實咧我哋嘅自閉症小朋友咧，佢就會好緊張嘅。咁當我哋咧發覺個細路仔突然間有啲情緒有啲緊張啦，即可能例如成日都講啦，即可能兜路咁樣，咁啊好大件事噶嘛，佢會唔翻學噶嘛，佢會係坐咗喺度唔喐噶嘛。咁但係如果我哋即係隨身咧有一個咁樣嘅 QR code 咧，咁我哋即時俾佢去 scan 咗之後咧，咁我哋資訊就即刻出噶咯喎。咁我哋可以同個小朋友就講翻個情景一二三四咁樣，即係等佢知道啊要咁樣嘅咁嘅情況。咁佢就會容易去處理啦，即係唔使你再講咁多嘢啦，因為始終自閉症小朋友係好需要睇文字嘅嘢嘅。 嗯，嘉慧啊，聽你咁樣講咧，係咪即係話咧呢一個所謂嘅 QR code 裏面咧，一嘟咗 scan 咗之後咧，包含嘅一啲資訊咧，有機會係譬如佢自己嘅個人資訊啦，或者一啲幫到佢冷靜情緒，甚至乎咧係好似我哋之前所講嗰啲咧道具啊，即係一有啲乜嘢嘅情緒問題咧。可能咧嘟咗个 QR code 出只音乐啊，或者系出一啲嘅短片啊，或者系头先你讲嘅文字咧，就可以即时帮佢处理到咧嗰个当刻嘅情绪困扰咧。 是啊，完全正確啊！因為咧有陣時可能咧，佢如果佢係啊環境咧係突然間啲噪音咧係會令到佢好不安嘅。咁但係咧，當佢咧嗰個轉移咗個視線咧，係擺咗落去隻眼睛度啦。好似頭先你講，可能係嘟咗之後，咁可能有一啲片俾佢睇咯。咁佢咧就會即刻就會冷靜翻落嚟噶啦。咁佢就唔再係咁驚咯。咁但係其實喺 QR code 咧，我哋係要幫個即係喺學習上好多噶啦而家。咁但係喺我哋唔同嘅 SES 細路仔咧，喺佢做嗰個嘅學習嗰陣時咧，其實我哋都要注意啲嘢嘅，例如視障嘅朋友仔啦。咁視像嘅話咧，咁佢就要將一啲文字變咗做聲音噶嘛。咁如果我哋咧設計嗰陣時咧，係好多嘅文字，但你又冇轉到聲音，或者係唔記得咗呢個功能擺埋落去個 QR code 度咧，咁其實視障小朋友咧，咁佢啲功課咧，收到功課佢都唔係好知點樣做噶。又或者係聽障啦，聽障又調翻轉咯，就係、是、如果咧佢哋聽嘢比較論盡，咁如果咧佢你嗰個 QR code 咧，即係老師咧去設計個 QR code 俾個學生去做功課嗰陣時咧，咁如果咧佢係即係有好多係用聲音去講個指令嘅話咧，用語言去講咧，咁都係好弊嘅。咁所以咧就盡量咧就要用多啲嘅文字啦。咁如果係比較再需要手語嘅，咁可能咧係要將老師個功課咧係轉換去做手語。咁我哋聽障嘅學生啦，咁佢就會容易掌握嘅啦。 咁其實咧呢個科技咧都可以好便利，令到佢哋可以咧即係一手嘅資訊咧就嘟一嘟就可以攞得到出嚟啦。好啦，嘉慧啊，我又想問下啦。我见到啲 QR code 咧，嗰啲嘅编排咧就系好复杂噶啦。我都知道咧，有啲特殊学童咧都会对于一啲咧复杂嘅图案咧，可能会唔系咁中意啊，或者有啲唔舒服噶。咁样呢啲情况底下咧，系咪即系话佢哋就唔适合用呢一啲嘅 QR code 咧？ 咁其实都系睇下咩 SEN 啦。咁好似头先讲得，如果系自閉症嘅小朋友，咁佢哋咧就好中意啲花啲碌嘅嘢，但係佢要係慢慢佢由佢自己嘅腦咧，佢隻眼睛啦，去接收嗰啲資訊咧，去做分析嘅。咁調翻轉咧，如果讀寫障礙，咁可能佢見到咁花咁樣咧，其實佢已經驚咗先。咁但係 QR code 有樣好就係話，當你 scan 咗之後咧，其實就會出到一啲資訊啊嘛。咁呢一個先係個 QR code 嘅原意啊。咁就變咗我哋嘅 SES 細路仔咧，其實咧，當佢係scan 咗之後咧，好多時咧。我哋會有玩一啲尋寶遊戲咁，可能喺個課室度，咁就 scan 咗一樣嘢，好啦，咁跟住咧就俾一啲資訊佢，跟住佢咧就要去再去另一個角落頭，又去 scan 另一樣嘢，咁喺呢一個咧係會 keep 住我哋嗰個 SEN 細路仔都幾忙嘅，咁當佢咁忙嗰陣時咧，咁佢就變咗，同埋都喐啦，咁啊變咗咧佢嗰個情緒上咧，亦都會係穩定啲嘅。 咁所以其实即係呢一个都叫做係比较方便地呢取到一啲嘅材料啦。家长呢未必係懂得预备啲乜嘢。咁我当假设呢治疗师或者老师呢帮佢哋制定咗一系列嘅譬如教材呀或者音乐就摆咗去一个嘅资料库嗰度。咁呢小朋友呢就可以自己带住嗰个 QR code 呢随身呢就任何人只要可能有手机呀或者有啲装置呢都可以用得到嗰套嘅教材啦。 係啦，咁同埋咧，即係最緊要咧，同個細路仔，即係個 SEN 細路仔咧，可能佢做一個溝通途徑啦，可能佢有啲唔同嘅情景係啲溝通嘅。咁如果佢係覺得緊張嘅，咁可能佢就會將個 QR code 可能攞出嚟俾佢身邊嘅人啦。咁佢身邊人 scan 咗之後，哦，知道啊，原來佢而家個情緒係點，或者佢需要啲乜嘢咁樣，咁就會係幫好多。即係好似以前視障朋友咧，可能搭巴士咁樣，記唔記得咧？佢哋會攞本簿咁樣就會。是摆在那里，然后呢就即揸住个巴士的个号码，然后个巴士呢个司机见到个号码呢就会停站，就会俾佢上车咁样嘛。咁其实而家呢已经系用晒手机已经得㗎啦。咁变咗呢其实视障嘅朋友呢佢就系亦都系需要呢系去嗰个嘅网上啦，就已经搵得返佢嗰啲嘅资讯啦。咁如果呢好似佢成日都搭嗰系列嘅巴士啦，咁佢自己亦都可以预备自己嘅 QR code 囉。咁佢就可以呢每一次呢可能系嘟住 QR code 啦，咁就已经系有佢所需要嘅嘢啦，就唔需要再系慢慢揭啊摸啊，咁就会快好多同埋准好多囉。 咁所以呢科技都是令到大家的生活可以更加便利和更加方便的。好啦，咁今朝早呢同阿嘉慧傾住咁多先。唔該晒嘉慧。 唔好客气，拜拜。 拜拜。 我返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低音管英文名叫做 bassoon， 亦都叫做巴松管，系一个圆锥筒形嘅双簧片乐器，管体全长为 2.6 公尺。不过由于是由两个半截合拼而成，所以外形全长呢其实只是得 1.4 公尺的。演奏的时候，演奏者就会将乐器挂在条颈上面吹走。巴松管的音色低沉，所以有很多人都说它是低音乐器当中木管乐家族之中的大提琴。而它的音色很多时候都是有一种幽默的意味。所以大家亦都俗称佢为交响乐团里面嘅小丑啊！中意音乐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Barbie 林慧。 永远会不坏，有晚风。 三十一， 星期三嘅朝头早，等我即刻揾阿畅出嚟同我哋讲下今日夜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精彩节目先。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七点半钟开始都有好节目咯噃。 冇错，有一个全新节目啊，叫做 P 牌婆婆研习班。咁、P 牌大家知道咩嚟啦？新手嘛，即系揸车嗰啲 P 牌。婆婆咧，其实唔止婆婆嘅，系讲紧婆婆、公公、爷爷、嫲嫲，即系嗰啲新手嘅祖父母啊。咁佢哋要研习一下嘅。咁点解咁话咧？就系、咧，大家知道咧，香港咧搵食艰难啊嘛，好多父母咧其实都要翻工搵食嘅。咁啊，将个 B B 仔咧就交俾嗰啲四大长老啊，即系嗰啲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去照顾嘅。咁就系大家有可能都知道噶啦，有经历过都知道啦。就系咧，嗰啲公公嫲嫲咧，佢哋咧嗰啲。育儿嘅理念啊，同新一代嗰啲仔女啊、新抱啦，可能有矛盾嘅、哦。 系 咁啊，当中点样调解嘅咧？嗰啲新手嘅公公、爷爷、婆婆、嫲嫲，究竟自己点样揾到自己嘅定位咧？嗱，呢个节目咧就系讲呢样嘢噶啦。咁啊，每一集咧，阿主持人啊、郑瑞文啊、Karen 啊，同埋请嚟一位心理学家，最紧要咧有一位星级婆婆啊，星级婆婆即系陈海琳嘅妈妈。 哇，真系星级喎、 哦！冇错啦，咁啊之前咧。佢都係一位 P 牌婆婆嚟嘅，咁佢會上嚟咧，每一集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做 P 牌婆婆嘅心路歷程同埋心得，咁啊等大家咧唔會再撞板嘅。咁咁啱你都係 P 牌婆婆、爺爺、嫲嫲、公公咧，咁啊記得要留意今晚七點半啊。 係啊，人生咧有好多唔同階段嘅，每個階段咧其實都需要抱住學習嘅心態。例如我咁樣，啱啱有小朋友嘅時候，其實我都係叫做新手爸爸。好啦，到我自己小朋友大咗，佢又再生小朋友嘅时候，到其时我又变咗咧，就系、叫做 P 牌公公爷爷噶咯。 冇错啊， 系啊，每个人都有唔同阶段要学习嘅，咁啊，大家吓教啱节目，今日夜晚留意住啦。十一点半嘅时间咧，我哋有解构古城、哦。 冇错，呢、這个纪录片系列啊，嚟到最后一集，咁啊，今集会带大家去到咧危地马拉啊，呢个蒂卡尔嘅古城。蒂卡尔古城咧系。玛雅古城嘅，即系古玛雅文明，佢哋一座城市嚟嘅，佢哋咧聚居咗成千几年噶啦，咁系中美洲嘅旅游热点嚟嘅，咁啊，但系最叫人惊讶咧，即系除咗佢哋建筑嘅风格之外咧，就系玛雅人嗰啲天文知识啊，原来佢哋早喺几千年前咧已经有能力咧准确预测日食啊、月食啊等等天文现象噶啦，咁而当中呢啲。元素咧又會影響古瑪雅嗰啲人咧嗰、個建築風格嘅喎，咁究竟咧有啲乜嘢影響呢？記得今晚十一點半一齊睇呢個解構古城啊！ 係啦，會唔會有啲人起樓起到就係、其實屋企就已經望到個窗呢？又有啲特別嘅方位啊！嗱，呢個最中意講噶啦，特別嘅方位啊，跟住去到呢啲 topic 咧，啲人啊中意就聯想到啲外星文明啊，會唔會同佢哋有關嘅？ 係啊， 非常有趣啊！今日夜晚就自己睇完之後咧，就自己揾答案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唔該曬。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 啊，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你哋有冇去過一啲餅店買嘢？譬如麵包又好，或者直頭買嗰個蛋糕又好，咁見過，喂，好似整得唔係好靚喎，即係可能有少少一牙不殘，甚至乎嗰、那個嗰、哦那個 個蛋糕可能有一忽，可能搬運途中崩咗咁樣，佢哋會唔會賣出嚟 咧？貨尾咯，呢啲 貨尾 我諗到，即係大家譬如講講生日蛋糕咁樣啦。我谂唔会有人想买个烂嘅生日蛋糕翻嚟嘅。 通常咧都会整到好靓咁样，就系生日蛋糕又好，或者普通蛋糕都好咧，佢哋会整到好靓，摆喺度，全部见到都系好完美嘅咁样啊，摆喺度。咁如果咁里边真系可能喺嗰、那个啲师傅喺后边整嘅时候，喂，真系唔觉意整烂咗。 系啊系啊。 又或者焗件饼焗烂咗。咁如果抌咗好嘥。 好嘥啊！ 咁应该点处理？ 自己收工食咗佢。 自己收工食咗佢，通常都 係 剩到咁多啊，但係大部分都係話，自己師傅整完自己食咗佢咪得咯，有呢個咁樣。 其實我估好多都抌嘅，因為 有啲抌啦。 你嗰啲叫做麵包鋪咧，其實預個量好難預 嘅。 係啊，有時會擺喺門口俾啲阿公阿婆執咯，但其實又有另一方嘅説法就係擺喺門口咧。可能又會惹老鼠，如果啲公公婆婆唔攞， 好多麵包鋪咧，佢哋最擔心就係點解佢哋都會選擇抌咧？佢哋如果恆常慣咗就咁收工之前將嗰啲可能次品嘅麵包放出嚟俾人去攞嘅話咧，咁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呢間我唔使買啦。咁我佢轉頭收工嘅時候，佢梗有啲叫次貨嘅，我攞嗰啲咪得咯，咁我可以慳錢。即係唔排除有啲公司佢哋都唔想造成係一個習慣而唔用呢個方法。 咁但係如果你話，如果我就咁樣擺出嚟平啲賣俾你，你買唔買啊？硬係覺得如果你唔係平好多，平少少，我梗係不如俾翻多少少，我買翻個靚咁樣啦。咁我再喺網上咧就睇到日本有間餅店咧，咁佢就諗咗個宣傳方法，佢話間唔中都會有呢啲咁樣，佢係賣餅嘅，間唔中都會有啲出現咗嗰件餅可能有啲叫做缺陷啊，唔係嗰個質地有問題喎。是个卖相有问题啫， 可能焗啊，或者即系整靓佢嗰啲 pattern 嘅时候争啲 啦。咁点算咧？佢又唔想抌，又唔想话自己食唔晒，照卖。 哦，咁平咁卖？ 唔系、啊，咁佢就只系加咗几句嘢喺度咧，成件事就唔同咗啦。咁佢就话啦：我系一个受咗伤嘅蛋糕。 哦， 如果你咁啱今日都系受咗伤， 系。 我平啲跟你翻屋企，嗰句寫咗叫咁嘅説話之後咧，咁當然啲人咧就即刻打卡啦。咁但係件事咧就好似好可愛咗啊！話如果你今日咁啱又受咗傷嘅，不如你帶我翻屋企啦。咁佢就平咗少少，佢唔係平好多，只係平少少啫。咁又搞掂咗喎，仲可以 有 宣傳價值， 暖心啲嘅標語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施政报告中提出扩大青年宿舍计划，希望在五年增加3000个宿位。政府会资助非政府组织在合适的酒店和宾馆将房间转为青年宿舍用途作营运，俾青年可以60%的租金租住房间。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酒店宾馆业界反应正面，亦都有考虑过以整栋宾馆抑或是散落多区会较合适。他话收到的意见认为散落在不同地区营运会较好，因为可供选择，不过亦都要考虑管理问题。他说如果有更多酒店和宾馆参与，希望可以不用5年的时间就可以找到3000个青年宿舍单位。海关侦破历来金额最大的洗黑钱案，涉款35亿元，两名分别30岁和48岁的男子被捕。海关说，两人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以变卖不明来历的贵金属和利用公司银行户口处理共约35亿元的怀疑犯罪得益。英国新任首相辛伟成公布内阁名单，财商侯俊伟、外相祁湛明和国防大臣华礼士留任，蓝韬文再度入阁，担任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日前辞职的柏斐文再度担任内政大臣，夏博斯担任商业大臣，前威尔士事务大臣夏世文担任保守党党鞭。 新伟成早前就任首相之后，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讲话。他说英国面临巨大经济危机，新政府的工作重心是稳定经济，恢复信心。他会纠正前首相卓惠斯一些错误，又说会用行动而不是言语团结国家。联合国安理会闭门讨论俄罗斯针对乌克兰计划使用安装弹的指控。俄罗斯副代表说乌克兰有一切理由使用安装弹再归咎俄罗斯，形容计划非常危险，呼吁安理会采取行动。西方外交人士就说莫斯科并没有提供证据支持指控。另外，美国总统拜登再次警告，如果俄罗斯使用战术核武器，将犯下极其严重的错误。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163点，跌2点，总成交金额74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65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07.2升8毫，友邦保险58.6升5毫，阿里巴巴62.05跌1.5毫半，美团125.9升2.4，京东集团147.6跌1.3，中国平安32.95跌1毫，华润啤酒42.4跌1.75，建设银行4.4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8.3，瑞士法郎0.996，加元1.362，人民币7.27，英镑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0.996，澳元对美元0.63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日经平均指数报27,535点，升284点。港金报15,440蚊，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52.69美元，卖出1,65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较早前九龙清水湾道下行去坪石，在圣约翰小学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的。现在意外事故清晒场的了，不过还是多车，龙尾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的。清水湾道下行去坪石近住圣约翰小学对开之前的意外事故清晒场，但是还是多车的。新清水湾道下行亦都是比较多车。而新界咧，沙田路去九龙之前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噶，咁啊清咗场噶啦，而家交通亦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交通回复畅顺。红隧九龙入口系公主道比较多车啦，龙尾近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龙尾近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都分别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都是比较繁忙少少嘅。港岛路面咧，之前湾仔告示打道中环喺军器厂街嗰度咧，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嘅，咁啊早前一带多车啦，西行线而家都冇事噶啦。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彩虹交汇处嗰度咧，现时就较为多车嘅。咁啱啱收到个消息啊，观塘伟业街去旺角近住考明街嗰度咧有意外噶，现时多车啊。观塘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考明街，因为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咧系多车嘅。继续讲新界嘅交通吓，新界咧而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和斜村一带咧就仲系多车，不过就冇乜挤塞，冇乜龙尾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仲有就系呢个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Let take your mind.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话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Paula 妹妹换化妆咧，抹去从来就可以，但系帮重型车辆换胎咧，就有好多嘢要注意啦。 我知啊 ，Sarah， 帮重型车辆换胎、撞拆同埋充气之前，我哋要先进行全面风险评估，揾出危害同埋制定安全工作嘅方法。 想知更多，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案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重型车辆拆胎前先放气，充气时要回避。我系 Paula 欧子林。 游乐场承载了我们的童年回忆。 香港有不少公共游乐场，究竟现在的小朋友怎样看待现在的游乐设施呢？由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以及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赏同声，今个礼拜就等我林燕玲和白元浩一起带一班小朋友去玩。 同赏同声，星期三下午5:5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边个肯做呢？提起家务呢两个字，相信大部分人即刻会皱起眉头。曾经有人同我讲，好中意做家务，我对佢呢种态度肃然起敬。大部分人都唔中意做，避得就避。你都听过好多家庭纠纷，就系因为互相埋怨对方唔肯做家务开始。讲家务，先要解释一下呢两个字嘅意思。家务。是指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事务，好像洗衣、煮饭、添置日常用品、打扫等等。不要以为做家务很容易，可能会牵涉不同知识，甚至化学常识都要识，例如洗厕所或者清理顽固污渍所用的清洁剂，如果不适用，可能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化学作用。除此之外，还要持之以恒，不可以做一日半日就不做。争论得最多就是究竟屋企哪个成员负责做家务呢？有些家庭可能会用性别划分，传统来讲，女性做家务的时间比较多，亦有些用年纪做标准，可能年纪大的要做，或者年纪最小的负责。亦听过有啲以收入离婚，即系攞多啲家用翻嚟就可以做少啲家务。当然，亦有自愿性质嘅，自发性去做，觉得系喺屋企生活嘅责任之一。不过有呢种睇法嘅人唔算太多。早两日喺互联网睇到一位男士喺社交平台带薪同女朋友同居之后，先发觉佢完全唔做家务，仲要逐样数出嚟，包括唔识得用打扫工具，莫讲话吸尘机，甚至用扫把都唔识，唔识得煮饭洗碗，所以每日食饭都系外卖，食完就抌，又唔识洗衫，唔识洗厕所，连重啲嘅嘢都唔会攞。如果你是这位楼主，你觉得他们的家务应该哪个负责做呢？ 用性别去分，但是现今男女平等这个看法已经不合时宜。如果用年纪划分，他们两个年纪差不多，很难计算。一个不懂做，一个只是新，即是两个都不会自发做家务，所以应该用收入来做指标。楼主最后说，同居女友月入大约十万。一众网民看到他的女友原来赚钱能力这么高之后，一窝蜂支持女友不应该做家务咯。众留言说，为什么要他做家务，赚钱能力这么强，回到家当然休息，家务应该你去做呢。去到最后，原来指标都是跟赚钱能力有关。其实还有些另类方法提供的，例如两个人一起生活，家务应该两个人一起分担，可以逢星期一三五是你做，二四六是他做。其实又怎可以分得那么清楚。奉劝楼主一句，作为男士应该多啲风度，展示你对呢个家嘅承担，由做家务开始。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更失意，投入要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谁用敌意扮诚意，算了，不必多砌词。迷人是这份情意，谁没有伤心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人终归总要死一次。无谓要我说道理，豪杰也许管风子。 靠 人生有特殊意， 人生有特殊意， 能改变我的际， 人生有大意义， 能演变动人故事， 人生也让你记， 求献身为我者。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前两日咧就同大家讲啦，就话有啲啊，而家拉面都因为疫情关系，即系日本当地嘅拉面咧，因为疫情关系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改革。啊，我哋好似 off mic 讲嘅， 系啊， 好似未同听众讲，我以为自己讲错。我同咗你同阿 O 讲啫嘛， 开始啊，啲嘢意识模糊啊嘛，你 意识模糊啊，唔紧要，食翻碗拉面，意识就清楚翻 啦，得噶啦， 系啦，最近咧其实都睇到佢整个嗰、那个拉面个气氛啊，或者喺日本当地佢哋嗰个拉面个结构咧，其实都有嗰个几大的改变， 嗯， 几大的改变系咩？其实拉面本身咧唔系话好。多年歷史的一種的產物嚟嘅，拉麵本身咧，其實佢由呢個戰後開始咧，先至開始出現嘅一種嘅食物，即係唔係話好似咩懷石料理啊、琉球料理啊，跟住又或者係啲咩壽司，冇嗰啲咩江湖流類，冇呢陣除啊，佢都係好近代的一種食物嚟嘅。咁所以就第一，我哋要知道一樣嘢咧，拉麵佢本身分咗幾個唔同嘅。界別嘅，例如北海道，可能有醬油啊、面豉啊，嘅東京嘅豉油啊，跟住仲有啲，譬如係九州方面，佢哋比較盛產多呢一個嘅豬骨豚骨湯，係啦，咁佢哋有唔同嘅風味，亦都會因應住咧，就係唔同嗰個嘅時節啊、時令嘅時候咧，用嗰啲時令嘅素材，去到咧就係烹調翻嗰個新版本嘅拉麵嘅。咁啲新版本嘅拉麵咧，其實有啲人咧就會話：喂，我都係中意食傳統嗰啲拉麵。好啦，咁個問題就出現啦。就算唔係話淨我哋香港，日本咧都出現一啲好多嘅疑問，就係話：喂，其實呢樣嘢本身都冇話好傳統。 我啱想講啦，邊個去界定？即係喺邊條線開始對上嘅？ 係啊， 就係傳統咧。 係啦， 或者因為成日都話。一必定有啲叫做改良咗噶嘛，咁几时开始改良咗嗰啲就叫做唔传统咧？ 系啦，咁所以而家咧个拉面系一种好特别嘅食物，因为佢哋本身最主要都系个汤底啦，跟住加啲食物啦，跟住可能猪豚骨啊或者鸡肉啊，而家多咗咧就系用鱼去到烹调呢啲嘅汤底添，咁亦都有啲譬如唔同嘅面质啊，可能直条有啲系曲线嘅，因为佢有啲 curve 嘅，咁食起上嚟嘅口感又不一样，但系整体性一碗嘅拉面咧都系个 concept 都系咁样，咁而家大家就会。覺得啦啊，傳統嘅定義就係諗住佢開頭當拉麵被研發出嚟嗰個樣咧，就叫做最傳統嘅拉麵。咁佢本身例如淨係單純係講豚骨湯拉麵啦，咁頭先講過係盛產於喺呢個九州，九州嘅福岡嘅其中一個城市叫九流米，係九流米。咁佢呢個地方就係開頭就第一碗豬骨湯拉麵誕生嘅。一个小镇嚟嘅，咁我都去食过咧，即系号称佢哋第一碗猪骨汤拉面嗰间嘅铺头。咁佢食嗰个风味嘅时候，佢嗰个咧，我哋食拉面一大块叉烧啦，佢哋唔系嘅，佢直头咧将嗰啲叉烧咧，比我哋就咁烧味饭嘅叉烧切得仲细。 吓， 系啊，我初头嘅食嘅时候，其实佢嚟嗰碗嘢咧，我坦白讲我秒咗佢啊。 嗱，如果呢啲叫做传统嘅话咧，我真系未食过啦，因为我通常食亲无论喺边个地方食嘅拉面咧，嗰块叉烧都系大大块。 系啊， 未食过话切到咁细块，我 所以嗰次嘅经历咧，我都有少少打咗个突。咁嗰个叫即系爷爷嚟噶啦，佢行路都好慢。咁啊入去嘅时候，佢系半家庭式去到经营嘅一碗拉面铺咁样。咁我嗌嘅时候咧，个爷爷都唔系话即刻入去煮噶，佢就叫咗佢老婆，即系嗰个婆婆咧。就去咗煎饺子先， 系啊，煎饺子，即系佢同个婆婆喂，你煎饺子啊，招呼下啲客人，唔系话好多客人，咁通常都系啲附近啲可能啲地盘工人就过嚟、可能食下拉面咁样。咁我特登就谂住佢即系哇，号称第一碗，咁谂住去食啦。好啦，跟住咧，佢仲同我两个仔喺度玩添，唔系佢同我个仔嗰阵时候，第二个仔未出世， 都仲未煮碗面啊。 系啊，倾下偈先，跟住啊，小朋友几岁啊？跟住攞啲求其喺佢个橱窗嗰度就咁攞嗰啲饰物咧，诶、哎，俾你个仔玩啦、啊、咁样。咁嗰嚿嘢都仲真系我屋企，但系嗰嚿好奇怪喎。嗰嚿嘢是泰国嗰啲金色大笨象，啲、泰国风味都冇乜日本嘅感觉嘅、好啦，咁后话啦，跟住佢就开始咧就入去厨房嗰度切叉烧。我哋睇到佢咧攞嗰啲我哋平时食拉面一大块嗰啲叉烧咧、即系已经切好咗一片片啦。佢就再攞一片片嗰个叉烧咧，就切到好似我头先所讲嘅细细嚿、细细嚿。咁有少少似咧就炒头角嗰啲一细条嗰只嘅感觉嘅。咁、然后个汤佢就当然系一早煮好啦。咁、再加啲譬如可能系冬菇啊、红萝卜啊，跟住佢就已经整咗一碗咧。我自己感觉上可以用几家庭式嘅猪骨汤拉面。好啦，咁猪骨汤就系咁样诞生啦。咁去到今时今日嘅时候咧，佢哋对于猪骨汤甚至乎成个拉面咧，佢哋有好多嘅反思啊。咁、第一，因为佢哋话喺呢一个疫情底下咧。其实日本人佢哋都系好少去出外又翻嚟咁，而家佢嗰阵时前排都唔系好多嘅，咁而家当然多翻啲啦。咁佢哋呢段时间咧，就啲饮食业就会觉得多咗好多声音，就话啲食物咧个变化唔大，就算系拉面都系其中一种。咁虽然佢哋亦都话咗喂传统，咁但系头先中哥觉得啱，传统个定义喺边咧？佢本身亦都唔系一种。唔系一个超级耐嘅食物嚟嘅，咁传统嘅定义喺边咧？相反就多咗声音就话，其实呢一种嘅食物更加应该多啲去做 fusion，甚至乎将佢再有更加多嘅改革，因为佢已经佢系啱啱好似啱出世嘅 B B 一样， 系啊， 佢未定性呢种食物，所以我哋而家食到嗰啲叫做传统嘅拉面 call 嘅传统咧。其实咧唔系出咗世好耐嘅啫，佢哋有好大嘅空间咧，去到俾啲厨师谂下佢哋应该点整嘅。好啦， 但系而家好似食落咧，就好似都系要嗰种味道先叫做拉面啊嘛。 如果你问 呢个感觉， 寻日我同钟哥倾嘅时候就话，我哋都本身中意食浓味嘅， 系啊，我中意食 浓味嘅豚骨汤拉面啦、因为饮落去嘅时候觉得嗰、那个张力好够， 系啊， 亦都觉得佢好似对身体好好，虽然系好肥，但系对身体 我冇觉佢身体好噶。因为只系因为好饮 嘅 啫， 因为骨胶原啊嘛，即系我嘅谂法就系佢多骨胶原，咁啊觉得咦又好食咁，咁营养就一定系爆灯啦。好啦，咁啊呢一种嘅汤面咧，甚至乎而家喺日本多咗唔同嘅 fusion。嗱传统，我虽然话传统，但系都系几廿年啫。话做豚骨汤拉面、酱油或者豉油嘅拉面，其实佢哋都喺个汤底上面咧多咗好多唔同嘅变化。所以而家有啲传统铺头，佢可能谂住一世我都系卖同一种嘅拉面，连佢哋咧有好多都跪低咗。意思即系话都系都要改啊！佢传统嗰个仲会喺度嘅，即系本身省靓招牌嗰个汤底仲喺度嘅，但系佢哋会多咗咧就系、加咗啲新嘅元素去研发一啲新嘅汤底。咁最近其实喺香港都多咗呢一类型嘅 fusion。咁以前咧好奇怪，以前香港人就会觉得香港食嘅拉面咧，唉、梗系唔正宗啦。咁就自己向到啲厨师自己喺度乱咁配搭啊！但系入边如果系个日本人日本籍嘅厨师咧，就会觉得啊、人哋改得好啊，即系都好容易有呢啲嘅想法嘅。其实咧我就想讲啊，拉面本身由于佢都未定性，所以咧其实厨师系可以好自由咁样去到配搭，就算系任何地方都系嘅。可能欧洲佢哋嘅厨师煮拉面咧，又有多咗好多唔同欧洲嘅风情。美加又有唔同嘅风情，南非可能用啲特别嘅肉，我唔知道特别嘅肉去到烹调嗰个嘅汤底。咁但系如果你话日本佢哋除咗系最头先讲到最 base 嗰几种嘅汤底之外咧，佢哋多咗一啲譬如海鲜嘅汤底。以往海鲜汤底唔会经常出现喺呢一个嘅拉面 里边， 拉面嗰度。最主要原因系因为日本嘅食物咧，好多时如果你系海鲜，虽然佢系岛国啦，佢海鲜通常咧都系放咗喺譬如鱼生啊，或者去到炆啊、烧啊呢啲部分会用多咗好多海鲜。咁你汤底通常咧都系会用翻，譬如豚啊，或者嗱，如果你海鲜，譬如木鱼去到做汤底都有嘅。咁而家佢哋就多咗去到用海鲜，特别系贝壳类，贝壳类嘅海鲜去到研制一啲嘅汤底。喂，我发觉咧，其实真系可以越做越出色。当你将呢个豚骨好浓味嘅豚骨嘅汤底， 加埋啲貝殼嗰種嘅香味之後咧，原來件事係 work 喎。 我有一次都一段時間，當然一段時間之前咧，喺食過一間咧，佢主力咧就話佢哋個湯唔係濃啊，佢哋個湯係叫做最淡嘅湯。 哦， 我都有食過，即係佢反而呢個係就成為佢嘅招來咯。 嚇， 我哋唔係賣濃嘅嘢。 嗯。 最淡嘅，但系有一阵清香啫，就系咁样啫，即系佢配到一样，又系一嚿叉烧啦，紫菜啦，啲嗰啲咁样，一样嘅， 系啊， 咁但系主力就系个汤底就用最清淡嘅俾你。 我有饮过一啲拉面嘅汤底咧，佢望落都系好清嘅，即系真系你个汤咧，你个匙羹咧，滗到落最底嘅时候咧，你系见到 个碗底啊， 见到个碗底噶，但系饮落去咧。嗰、那個味道咧，佢唔 係 好濃，但係佢好香。 係啦，係啦， 係啦，好香。咁呢啲即係叫做喺湯面嗰個變化咧，其實好多好多層次啊。咁而家咧，佢哋都好努力咧，去到將嗰個拉麵咧，就想越做越闊啊。除咗傳統講咗，譬如北海道、東京或者係九州，佢哋呢幾款嘅湯麵之外咧，而家佢哋就喺個湯麵個湯底變化咗好多，而且麵咧。有部分的拉麵店仲開始咧，即係佢哋其實本身很多都是自己去到來貨嘅啫。咁啲來貨翻嚟，佢就選擇咗呢間公司，就自己去淥個麵啦。佢哋多咗咧就自己猜麵粉，即係其實有少少走向咧，我感覺啦，好似北京拉麵咁樣。但係佢拉咧，佢唔係真係喺你面前拉嘅，佢通常咧都係拉住一嚿嘅麵餅。拉咗個麵餅之後咧，跟住佢就而家有啲機嘢細細部嗰啲機咧，喺度搞，你就將嗰個嘅麵團咧，就直接可以搞咗一大碗嘅呢個嘅麵出嚟嘅。咁所以而家佢哋多咗好多咧，人就係有埋部機仔，你要 order 嘅時候咧，我就直接喺個麵團嗰度咧就碌一個麵餅出嚟，然後再加埋咧一啲新派嘅，例如多貝殼類嘅一啲湯底，咁又再加幾款，佢通常撈咁就可以做咗啲新派嘅湯底，而大家都係接受咗呢一種嘅風格，因為大家 係 不斷變化、不斷進步咁先好啊嘛。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